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潮湿有雾，早晚有几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依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预料会在今日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几阵雨，沿岸有雾，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沿岸有雾，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沿岸有雾，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沿岸有雾，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7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4000米，有薄雾；东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00米；最后系东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160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25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49，瑞士法郎0.969，澳元0.685，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2.59美元。卖出1,56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蚊会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和清倒盆栽间谍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8的时间，现在听香港电台二台加上普通话台直播室里面，有白元浩在星期五的早上，哇，今天是这个猪年的最后一天，明天就会迎接这个的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大家留意住，要今天工作今天好好地努力，明天就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 咁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1月24号，出边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既然今日咧就系叫做农历嚟讲啦，咁啊最后一天，明天咧咁啊大年初一啦，咁我哋都应该咧就系谂下办法啊。过去呢一年入边，如果我哋有啲事情仲未系做得好好嘅时候咧，我哋有啲乜嘢办法可以令到自己再次强壮翻起嚟，令到我哋可以有更加多嘅力量去到做咧？无论你身边嘅家人啦、朋友啦，大家多啲互相鼓励，咁啊喺新嘅一年，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得更加出色。有一首嘅歌曲《壮志骄阳》，希望可以帮大家打打气啊！今日温度21度，相对湿度93%。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潮湿有雾。咁啊，早晚有几阵雨。咁我啱啱翻嚟嘅时间咧，咁啊，即系5点几啦。咁啊，都发觉系有啲雨噶，特别沙田区嗰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以及年初一都有几阵雨嘅。年初二显著转凉，咁啊，即系年初一就带遮。 年初二除了拎把縮骨遮之外，仲可以拎咩咧？著多件衫啦嚇，間中有雨嘅年初二都係。年初三同埋年初四早上寒冷添，用到寒冷兩個字啦。天文台而家21度，相對濕度93%。各位聽眾早晨啦。 呢本並唔係一本普通嘅書，佢係一本百科全書，佢更加唔係一本普通嘅百科全書，因為佢係一本聽得嘅神光百科。 我哋而家成日都話，一有啲乜嘢戴口罩。戴口罩咧可以即系防止病菌透过飞沫去到传播啦，都好有效噶。有啲人会话咧，系咪要一定要戴嗰啲 N95 啊？其实咧，即系叫做外科手术嘅口罩都已经相当足够噶啦。不过口罩嘅起源又会系点呢？啊，谈及口罩嘅起源嘅时间咧，必先啊厘清。口罩同面罩咧系唔同噶，面罩主要咧都系阻隔嘅外界对面部嘅视线，通常咧都系例如以前嘅时间啦，信仰啊同埋一啲文化活动咧系有关噶。最早出现嘅记录咧都已经系揾唔到啦。其实早喺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类似咧嘅物品啊被发掘出土，咁但系口罩同面罩始终都唔同噶，主要嘅功能亦都系不一样噶噃。最早使用口罩的记录是什么呢？目前呢亦都有两个不同的讲法。一种呢就是西历前六世纪波斯帝国。由于波斯人信奉拜火教，觉得呢就是人的气息是不干净的。所以进行宗教仪式的时间呢，块面呢就要用布包住。从波斯拜火教古墓那里的浮雕亦都见得到，可以望到啦。状纸咧就系祭司嘅人像念上边啦，就有类似咧就系口罩嘅布啦。另外一个讲法咧就参考翻咧就马可波罗游记啊，书入边咧亦都系咁讲噶噃，话佢咧喺元朝嘅宫殿入边啊，献给食物嘅人咧都系会用一啲好细嘅布，好似丝绸嘅布咧，就包住个口同埋鼻。令到嗰啲嘅气息咧，就唔会接触到食物噶。相比第一个讲法啦，虽然咧后者就迟咗接近咧就2000年，但系用嘅方式咧，同埋用嘅定义，其实咧都好似系差唔多吧。嗱，欧洲使用嘅口罩啦。早期的时间咧，都是因为医学的问题或者系传染病的问题咧，又是为咗咧呢一样嘢去到产生咗做咗呢一个嘅口罩噶。咁但系即系叫做一啲嘅民间习俗喺以前嘅时间啦。医师啊喺救治病人之余，原来亦都咧佢哋会觉得啊，为咗咧避免遭到咧就系巫师啦，一啲巫术咧报复啊骚扰啊，于是乎咧就唯有用纱布咧去到包住自己嘅面目。甚至乎包埋自己嘅口鼻啦，当然以防止咧就系被认出噶。所以严格嚟讲，当时医生戴嘅咧原来唔系口罩，系一个面罩添。当然啦，同呢个防治疾病咧就冇好直接嘅关系嘅。虽然都有少少防，但系咧佢哋用嘅物料咧就唔系好防到呢啲嘅菌啦。嗱，口罩正式喺医学界咧开始采用啊，就喺认知到空气入边咧系存在病菌之后啦。1861年啊，法国嘅微生物学家咧，巴斯德即系发明呢个巴斯德消毒法嗰位咧，透过实验啊，咁啊确实证明到空气当中啊会存有咧就系物质腐败嘅微生物。好啦，去到咧就系1918年嘅时间，人类第一次啊最严重嘅流行性传染病就系西班牙大流感。当其时咧喺单西班牙一个国家就有近800万人咧因为流感咧而疾病啦或者死亡。疾病蔓延期间啊，人咧都被强制性佩戴住呢啲嘅口罩，无论系医护人员定还是一般居民，每一个人咧都系戴住呢个白色嘅口罩噶。不过去到近代啦，咁啊喺传染疾病同埋空气污染双重夹击底下。口罩的产业在24世纪可以说相当蓬勃，最著名都是属于美国那间大型的公司出产那些很厉害的口罩。他们从最初原始的纱布材料

呢首系歌曲许廷铿《面具》。温度二十一度，相对湿度93%。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周末好去处咧，咁啊啱啦。咁啊，今日咧就准备迎接呢一个嘅鼠年啦，系咪先？年初一啊，子夜时间咧，咪可以上头柱香，咁啊睇下你想唔想去啦。每年农历新年嘅时间咧，咁啊喺呢一个嘅黄大仙啊，都可以咧有好多朋友啊争住上呢一个嘅头柱香嘅。啊，除此之外咧，咁啊见到呢、這个黄大仙啦，咁啊喺初一至初四咧都会延长开放时间嘅，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另外啦，就係車公喇喎，咁車公呢就喺宋朝一位大帥嚟嘅，咁車公咁亦都喺農曆新年嘅時間啦，咁每一年啦，新年啦，初二或者初三呢，都有好多嘅善信去到車公廟嗰度呢轉下風車拜祭同埋祈福許願嘅。今日就24号啦，另外听日开始啦，就是1月25至到2月9号啊，每日朝头早咧8:45至到咧就系下昼嘅6:30，咁啊喺呢一个嘅新界大埔林村啊，佢哋亦都有许愿广场噃，许愿广场入边咧就有许愿树，许愿树咧就两棵嘅大榕树嚟噶，咁啊两棵树咧都被林村嘅村民咧就视为神灵嚟噶，咁啊当然啦，而家咧大家去到叫做抌宝碟啦。许愿嘅时候咧，都系一啲假嘅树嚟嘅，但系最紧要咧就系诚心啊，咁样咧就许乜嘢咧，咁啊都可以咧自己谂一谂啊，积极啲去到做嘅话咧，就真系唔会话许唔到愿噶，都会成真噶。场内仲有唔少嘅美食摊位，咁啊俾市民咧可以自己许愿之后，或者咧就系参与完啲传统活动之后咧，都可以食下嘢噶。 坚韧叫永远，小时里有地来一杯的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 加上梁咏琪、许愿，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河北确诊省内第二宗新型肺炎患者，他已经死亡，是湖北以外的死亡个案。疫情严重的湖北省为防范进一步蔓延，全省一律取消旅行团，大中小学延期开课，招商活动亦都暂停。中国财政部宣布紧急下拨10亿元人民币补助资金，协助湖北防控疫情。湖北省累计个案444宗，17人死亡，全国的个案增加到超过600宗。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现阶段不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深知中国疫情出现人传人，但相信现时仍局限于亲属和提供照顾的医护范围，已经向中国提出建议，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他承认世卫对新型肺炎所知的仍然不多，因此每日每分钟都跟进中国这次爆发，已经向中国提出防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建议，预计陆续会有个案出现，但期望中国适当措施短期内有效。警方去年11月在马鞍山锦英路一间中学发现一批怀疑爆炸品，两名分别17和18岁的男学生涉嫌管有炸药被捕，其中一人获准保释候查，另一人就被暂控一项管有爆炸品罪，案件将会在今日下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新措施，阻止外国孕妇专程以旅游签证去到美国生仔，令到出世的婴儿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美国国务院在联邦政府宪报发布最新规定，由当地星期五起，所有外国孕妇如果要申请签证到美国接受医疗护理服务，必须提供详细医疗方案和时间表，并要出示文件证明有能力支付所有医疗费用和一切入境后的开支。预料新措施会对不少中国人造成影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潮湿有雾，早晚有几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喂，阿欧啊，户外工作咧有好多唔同嘅职安健注意事项噶， 又要注意咩啊，白师傅？ 点样安全操作机械嘅设备啊？安全使用工具、体力处理操作等等啊，跟我学下啦！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入面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嚟到六点三十五分，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啊，都系有白泉乐陪住你哋嘅，咁啊，出边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3%，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由联同79个嘅团体就向香港政府发出公开信，促请咧就财政司司长啊喺新一个嘅财政年度增加咧就烟草税一倍，并且落实啦按年增加烟草税率，以减低吸烟率啊同埋保障公众嘅健康。睇翻政府2014年啊，咁啊将呢个烟草上调11.7% 之后啊，近六年仍然系保持现状噶。除此之外，香港政府更加应反思多年的一个叫做虚耗时间，他们希望就加强这个控烟的措施，以弥补就是冻结烟草税多年的决定。他们当然希望就全面禁烟，也希望就香港快点成为一个叫做无烟城市。现时本港主要的品牌的一些烟售价就大概57至59元，远比唔少地区咧为低噶，例如咧就系新西兰就要133港元，新加坡咧就75元，啊英国大概咧就94元，同埋澳洲大概咧就187港元噶。故中嘅原因啊，咁啊委员会咧嘅公开信就指出，本港啊的而且确咧就缺乏一个长远而持续嘅烟草同埋价格嘅政策。根据委员会在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期间进行的一个叫做控烟政策调查显示，受访者当中有 79.6% 支持就在第二年增加烟草税，同时更加有 70.9% 的人支持每一年就递增烟草税。调查同时指出，不少吸烟人士认为将香烟售价的中位数定在每包100元港元将会有助戒烟。不过上年立法会会议入面，虽然就食卫局常任秘书长就回应议员提问的时间表明港府的控烟政策旨在通过鼓励市民不吸烟，抑制烟草的广泛使用，以及就减低二手烟对公众的影响，但是从烟草税近六年一成不变的情况看来，香港政府使用的政策干预积极性就好像就差了一点点。根据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指出，2011年香港和吸烟相关的死亡总人数是6154人35岁及以上，而因为吸入二手烟致死的就有大概672人。而经济成本上，吸烟和二手烟导致就本港每一年需要承担就55亿元的成本，当中包括就是医护的服务、失去的生产力和住宿照顾服务。因此，不论是从公共卫生或者就是经济成本考量，上调冻结多年的烟草税似乎对社会都挺有益的。香港的吸烟人口数目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吸烟率亦在过去20年稳步下跌， 咁我自己系一个不吸烟人士嚟嘅，当然希望啦呢啲嘅数字咧越做越靓仔，吸烟人数咧就越嚟越少啊，快啲香港咧成为一个无烟城市，咁大家咧有更加健康嘅身体啊最好啦。 嘅时候咧，咁啊都可以点咧？我照下香口胶，我听下呢只啦。一支烟的时间，听完呢个一支烟的时间，就顺便戒埋烟，咁啊好啦。今日朝头早，安安亦都会喺职场 KOL 嗰度出现咧，同我哋讲下花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 卖懒卖懒 是的咩？ 卖到年三十万你没听过咩？ 我这个有的。 卖懒卖懒卖到年三十万、嗯、我们呢住村呢成日都会、听到呢即是、就快过年啦的时候呢就会听到好多这些卖懒卖懒的僆仔呢那些小朋友啊好似鸭仔团咁样咧、嗯，就有个大楼大鼓，蹭蹭蹭， 特别热闹噶，你哋住村嗰啲真系。 系啊，系啊，特别热闹噶。 一年就等嗰日住咁耐， 日日都热闹嘅。其实嗰度日日都热闹嘅， 特别多嘢。 系啦，不过真系多卖懒睇，即系又离远又听到喺度嗌卖懒啊咁样。嗱，今日啊年三十啦， 系啊。 就快正確嚟講咧，就唔知幾時先正式開始咗呢個鼠年啦，可能已經一早開始咗啦，係咪先？咁但係咧啊，大家都會話到啦，咁啊農曆年啦，咁啊年三十嘅時候咧。花開好緊要嘅， 同埋年三十咧，大家好中意香港人好中意做一樣嘢，就係食完團年飯之後，就真係會出去呢、這個 花墟 執平嘢， 係啦花市， 花市 係講錯曬，花市 唔係花墟都有嘅，其實我係中意花墟， 係嗱花市咧有好多唔同嘢唔同景象啦，係咪先？咁花市都有好多花去到賣啦，咁熟食又有啦，係咪先？咁但係花市咧好神奇喎，每一年嘅花市佢哋都係去到近清晨嘅時候咧。啲貨咧就已經開始就俾人哇，又執平貨，但係咧有陣時有啲人又唔想益人就摧毀咗佢咁樣。 通常咧，我哋唔好講呢啲啦。我哋咧通常咧買真係愛花嘅人咧，就每年生日晚上買嘅。通常我哋可能係即係做一個禮拜已經係啊，做一個禮拜買定啦，因為你年生日晚只可以執平嘢，未必執到靚。 平嘢未必有好嘢啊嘛。雖然有陣時平嘢都會有好嘢嘅。 靚嘢都俾人買咗啦。 係啊，即係留翻點解佢賣唔去啊？ 嗯， 唔够靓 咯，应该就系 唔够靓， 唔系未必唔够靓，即系卖剩咗俾人拣，未必唔靓嘅，可能系拣剩咗最靓嘅，已经嗰阵已经俾人一定系俾人买咗嘅。 明白。 咁但系咧都系一个好开心嘅活动嚟嘅，买平嘢其实，所以今晚咧大家食完饭之后又会出去出买嘢啦。咁通常你会睇到你嗱，我又考下你啦。咁你咁聪明，你应该知。咁通常过年，譬如呢、這个年卅万，你要睇到啲咩花？你会买啲咩花过年咧？通常水仙咗咧？ 吉咯，吉 系咯， 兰花， 兰花真系好中意香港人， 系啊，兰花真系 好中意，即系近几年好多，以前唔系噶，可能我哋细个嘅时候， 花市 唔系咁多兰花， 玫瑰嗰啲噶，花市 仍然系有， 都有啊， 会有嘅，但 系 菊花多啲，菊花多啲，其实剑兰咯，你譬如你哋冇乜特别留意剑兰， 我好留意噶， 系吉啊，银柳啦，银柳又 系 好大叶噶啦， 系啊， 银 柳啊，系啊， 系好中意买，可能因为其实大家屋企比较细，你都未必系想买到桃花或者吉啊咁亚顶啦，可能银柳买。几支啊，摆到都简单单剪短去啊插啦，咁有水仙啊，水仙就通常会嗰日先买嘅，咁但系有啲都会去嗰日买，都我见到攞翻个意头咯，咁都 OK 嘅，唔使话特别靓嘅，咁百合啦，百合花都系一个咧，虽然佢白色，但系咧好多朋友中意咧过年嘅时候摆，因为真系好香。 我自己都中意，你之前送我摆车嗰度啊嘛。 是咩？ 系啊！ 哦，嗰、那个唔系，嗰、那个系咩嚟噶？ 兰花， 系嗰、那个系另外婆婆兰花，但系都系香噶，百合嗰啲花好劲嘅阵味。咁所以呢几种咧都系大家好中意，好中意喺过年嘅时候摆屋企嘅。就跳舞兰啦，黄色嘅，咁就系比较贵啲嘅跳舞兰。之后以前有讲过啦，黄色嘅叶好大好大扎嘅。咁另外仲有啲比较贵嘅串串金啦，或者北美丹青啊，即系嗰啲咧珠红珠果，即系一支咧好多红色嘅波波，好似车厘子咁嗰啲啦，嗰只比较贵啲嘅。咁但系嗰只又摆得可以摆得耐啲啦。咁其实但系大家都好中意系跳舞兰啦，唔系，sorry， 好中意兰花。唔知近嗰十年啦，发觉咧，大家好中意啊。其实咧，而家唔系净系喺过年有得卖嘅，其实长年累月咧，过年就喺二三四月咧，我其实全年都见到有兰花卖。系啦，咁我譬如我啲旧年咧都有讲过兰花嘅，记得啦，唔可以狂淋水啦，系咪？因为佢会烧冧啊嘛。咁同埋唔可以受风啦。即系冇摆啲好当风嘅地方啦， 好 当风 吹到烂晒。 系啊，水咧就唔系唔使成日淋噶啦。你见到佢好干好干先至淋。咁另外一样咧就系话，第一拣嘅时候会点拣呢？咁你话啦，你会见到你嘅时候，你会点拣？ 其实我都想问你，即系点可以拣到一棵靓嘅？即系例如兰花，我自己就会觉得咧，拣一啲系已经有新年啦，咁我哋拣啲开咗一半嘅，系啦，咁你。开晒我又惊佢挨唔到人日， 唔会。其实咧，兰花 我真系惊挨唔到人日。 其实睇你真系中意挨几耐，因为咧，其实兰花开咗花都可以摆好耐，都可以摆几个礼拜，甚至乎一个月。冇错，系啊，可以摆好耐噶。 咁耐啊，原来可以。 如果你唔 咁我去拣啲开晒噶啦。 同埋睇下点保养，讲真，有啲花开咗之后咧，好容易会跌嘅。可能你今日开，听日就跌。点解咧？第一，你个风大风；第二咧，你疯狂淋水。我咪话过嘅，一啲嗰个兰花，你记唔记得佢个花连接住佢嗰个花枝 係好幼嘅。咁、 嗯、 如果你淋得太多水咧，變咗佢嘅花頭可能 太重 嘅時候又會跌啦。 哦， 咁所以其實就係睇你， 即係綠頭老師咁樣就容易跌親啦。 係嘅咩？ 你其實邊個綠頭老師先？ 我唔知係 IQ 博士。 係啊。 但我唔知边个绿头老师， 个头啊绿紫噶，跟住个身好鬼细嗰个啊， 我记得呢个名字我唔记得。 山吹老师之后咪变咗绿头老师嚟教咯，山吹老师之后教咗俾 IQ 博士嘛，执卷千平嘛，跟住学校唔够人手，咪请埋阿绿头老师过嚟一齐教。 我净系最中意小云啦，系咁。 系啊，嗱，讲翻啦，咁如果你话其他花，譬如菊花，又或者 唔可以拼马盘噶吓？ 哦，唔可以啊。 绝对唔可以啦，绝对绝对。 因为花艺师嘅坚持定系 唔系花艺师嘅坚持，嗰件事唔啱啊嘛。你菊花你要淋狂淋水，你点可以喺盆泥同用喺同一个住喺同一个屋檐下边，你又要淋好多水，等于你咸水鱼唔可以同淡水鱼摆埋、 哦、 同一个缸，呢、這个道理大家会明白。 形容得好好嘅呢个， 系 明晒啊， 明晒啦、 啊，明晒、 啊。嗱咁、啊，但系咧，呢、這个我想话咧，就是、有阵时大家买咧，但你见到有，当然啦，大家唔想买啊，全部都系冧、 嗯， 可能有啲开咗靓啲啦，咁或者通常会拣翻一两个冧未开啦，咁、嗯、咪一路可以上面嗰个跌落嚟，咁嗱，同埋发觉通常咧花咧系最顶个开先， 我谂下先， 系噶， 真系最顶个开先嘅咩？ 诶， 跟住再慢慢开翻落嚟咁样， 上下都有嘅其实，不过咧通常咧系中，你会见到 中 间嗰啲，嗱，咁你其实你买花嗰阵时咧，你就要。最好留翻一两个冧， 嗯， 即系 中间已经有冧噶啦， 有冧有冧，即系你唔好拣啲全部开晒啦。以你个人咧就觉得好快跌晒冇晒冇嘢睇啦。咁你觉得要性价比， 咁唔好意头啦，系咪？ 性价比高，咁你要性价比高嘅，咁、哦、你就将佢即系买啲有冧又开晒花嘅。咁、 嗯、 我咧通常都会拣一啲开有啲开嘅花嘅、 嗯， 甚至乎开晒都唔紧要嘅。咁、嗯、我成日都会中意最灿烂嗰刻，咁、 嗯、 啊，我唔使得特别。等佢要開嘅過程、 嗯、 都 OK 嘅，咁同埋通常年三十晚賣嘅咧，通常都開曬嘅。 係，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揀嘅時候就開曬嘅，就照揀啦。 係啦，同埋一揀嘅時候咧，大家去揀顏色啦，揀 size 啦。咁其實咧唔同 size 都可以擺埋一齊嘅。咁睇點拼啦。咁、 啊、 譬如你有黃色啊，主要拼顏色，我覺得。 嗯。 嚇，咁 size 其實唔係太過重要嘅。 嗯。 咁但係當然啦，有啲人好中意拼盤咧，咁你就唔好咧將拼嘅時候咧，其實可以自己翻屋企拼嘅。 嗯。 咁就唔好將咧矮嘅擺後邊啦，通常矮嘅擺前面啦。 嗯、 可能譬如你买九，啲人买九支嘅，咁啊三三三咁摆啦，咁、 嗯、 啊可能六支嘅就四二或者系三三啊，就左边有三支，右边三支，但系就唔系话就咁左右，系即系有个层次嘅拼排啦， 立体啲嘅， 立体啲啦，头通常向左边嘅咧就你知嗰个兰花系弯噶嘛，向左边咧就摆左边，向右边就向右边，点样咧？ 即系变咗 系啦， 喷泉。 系啦系啦，当然有啲人可能中意去晒一边，即系晒一边啦、 嗯。 但系呢个亦都会有嘅，诶、 嗯， 睇你点样就冇又左右又左右又咁就比较奇怪啲啦。咁同埋咧，有啲朋友，譬如如果净系想买一支啦，我发觉好多好、 嗯、 多年青嘅朋友，或者系我唔中意咁夸张啊，好老土，买一支啦，咁一支都好靓嘅，摆洗手间、 嗯， 或者摆嘅个厅嗰度， 揾个靓嘅花其实都系靓。 系啦，咁咧有阵时你会觉得，哎呀，我好冇掹咗个胶咧，买翻嚟嘅时候咧，本身装住系胶噶嘛，系胶纸唔系一个胶盘，系一个胶套吓。咁你咧有阵时咧，其实做初学者咧，可以唔需要拆个胶套嘅，就将佢咧 成个摆 系啦。你见到佢弱弱的嘅咧，其实你唔需要拆，可能本身你唔好喐动到佢咧，仲可以维持得耐啲。咁、 嗯、 你就将佢就咁摆喺你个花靓嘅花盘里边，连埋个胶套吓，浸拍。咁摆落去，咁、 嗯、 都 OK 嘅， 吓、哦。 咁譬如如果你要拼埋一齐，咁啊，梗系唔可以摆胶套啦。 系， 即系譬如三个摆埋拼埋一个盘度嘅三支，咁你就唔可以有胶套，即系剪咗佢啦。 嗯， 系、 嗯、 啦。 哇，都几多学问噶，原来。 系噶，系噶，但系唔好所谓咧。其实而家越嚟越平，其实买翻去试下玩都冇所谓，即系四十零蚊支啊，又有啊，咁样啊，系啊。所以 吉系咪你嘅范畴嚟噶？ 吉，你想点？你系你嘅范畴系咪？你过嚟听下。 而家即系花艺师咧，咁会唔会搞埋吉啫嘛？ 我冇，但系果即系生果类咧，就要另外一个界别，咁我就要再研究一下。 哦、 我唔可以乱噏噶嘛，我要同大家负责噶嘛。 系啊，我就谂住即系新年嚟睇下大家可唔可以运吉运吉运埋啲吉翻去，咁你又系教下大家点样修剪啲叶啊？ 但系细个嗰阵时真系有食上面嗰啲吉噶。 有，我细个都会噶。 系啊，但系而家唔知食唔食得。以前细个真系阿爷就拎过嚟食一食啊，大家 系 好甜。 系啊，而家就通常啲人去浸咸金吉， 系嘛稳阵啲啊嘛。 系啊，稳阵啲。 唔好再食， 惊佢有农药啊嘛。 咁浸咗又冇啦咩？ 洗干 淨咗，再浸個感覺過濾咗好耐， 唔係陳年咗就好似勁啲啊！陳年咗啲嘢就沉澱咗， 沉澱咗。咁第二嗰啲就唔好食，淨係食面嗰啲。 我哋唔係，我哋馬咪咪啲，唔好亂噏啊！ 係 啊，咪 攞 佢整。 唔該曬， 拜 拜。 Okay, bye bye。 品来自周杰伦的歌曲我是如此相信这个就是周董周杰伦为了就是他自己的太太主演的电影天火写出来的主题作品当时他自己呢第一时间在 IG 上面 po 出了就是乐手的宣传照那些 fans 就以为就是咦周董是不是跟五月天合作呢这样好啦，呢、這个时间咧就要听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啦。转头神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喺今日啊陪住大家星期五嘅早上啊陪住大家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呢首歌好易听到有幻觉噶，因为听听下你觉得好似闻到阵 whisky 味咁啊。 装饰了故地，每晚也好，每晚转口味。 摸住酒杯底创作嘅一首作品。Alan 话同 Dusty Bottle 嘅 Jason 有一晚饮住少少酒 jam 歌嘅，两个钟对方起咗个 beat， 而佢就写咗呢个旋律。作曲 Alan Paul JYZ， 填词有梁柏坚，编曲 JYZ， 监制系舒文加上 Alan。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鲍之伦。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桂花田，祈求家肥屋润，风调雨顺。 我是曾志豪，家和万事兴，我愿平安归屋企人。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你知唔知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呢？ Hello， 我系 Lily， 我嚟自印尼食水。我最中意深水埗，因为系嗰度买嘢好平，同埋好多好味嘅嘢食。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t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来到7点06分，今天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今天朝头早现在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今天来到7点06分的时间都要跟大家说，哎呀，今天朝头早呢阿欧就抱恙，所以朝头早呢跟大家说早晨的呢，有我们的交通组的同事阿 Toby， 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早晨。我想问阿 Toby 呢，其实你有没有摘过这个的士多啤梨呢？小时候。 有摘过，好细个嗰时候咧，以前学校旅行啊，喺嗰啲唔知咩农场嗰啲咧， 哦，新界嗰啲嘛， 系啊系啊，咁啊有摘过，又有得喂羊啊嗰啲咧，咁都有摘过啊，咁啊搵啲靓嘅士多啤梨咪剪落嚟之后可以即刻食咁样，好新鲜咁都几开心嘅。 哦，系啊，因为咧我自己就话觉得咧，嗱而家就明天咧就系呢个大年初一啦，大年初一嘅斗利是啦，系咪？斗利是嗱，我自己就。結咗婚啦，咁我就派利是啦。咁，但我覺得咧，即係紅當當咧，同呢個士多啤梨咧相當之似嘅。咁所以咧，我有啲時間咧喺農曆新年嘅時候咧，都特登咧就諗住啊，嗰日咧就清空咗佢，咁都係揾啲紅當當嘅嘢做咧，就可以咧摘下呢一個嘅士多啤梨。我覺得咧都幾開心喎，呢個士多啤梨。其實香港咧喺農曆年嘅時間咧，亦都有一啲嘅士多啤梨園咧。 原來是照常營業的。 咦，真的不知道、啊、這個。 是啦，咁所以呢大家就可以自己上網找啦。是啦，咁佢哋嘅種類呢都幾特別嘅喎。我以前呢、大概五年前啦，我都喺香港呢摘過呢個士多啤梨嘅。咁嗰陣時呢摘嘅品種呢佢哋就係、是、好似係美國方面嘅品種嘅。咁、 哦、 但係而家呢我就見到一啲呢佢哋嘅品種都幾好喎。佢哋就係有日本啦、韓國啦、法國嘅唔同品種。咁、大家就、個玩法就係、你去到嘅時候首先打電話啦，你揾咗之後打電話問下啊，你今日開唔開呀、啊、雖然話就話農曆年都開啫，咁你 confirm 下人哋嘅時間都好嘛，係咪、如果唔係就冇門釘啦。好啦， confirm 咗佢嘅時間之後呢，跟住呢就可以問下佢幾點開，跟住就去啦。去到嘅時候呢個玩法就係、是、譬如佢大概100蚊咁樣啦，咁、你就俾咗100蚊入場費之後呢，佢就俾筆教剪你同俾個袋仔嚟嘅。咁呢個玩法同我自己日本都有摘過士多啤梨就差唔多，跟住就拎住個袋仔。拎住嗰個教剪咧，就剪，咁啊剪嗰啲咧，佢會教你揾邊啲熟嘅士多啤梨。咁新年啊嘛，我哋梗係揾啲紅當當嘅士多啤梨啦，係咪先？好啦，咁啊剪，摘咗先。咁啊，每一間嘅鋪頭可能佢哋嗰個嘅叫做遊戲方法咧都唔同，咁啊大家可以問一問佢。咁、但係有一啲咧就係剪，佢俾個袋仔你細細個嘅。你可以裝滿個袋仔，裝滿個袋仔嗰啲咧就唔會再另外收費嘅。咁如果你想 take away 嘅，想拎走埋噶，將呢啲紅當當咁有福氣嘅士多啤梨咧，拎埋俾啲親朋戚友去到試嘅時候咧，咁、另外嗰啲咧就係、是、另外收費咁樣嘅。 咁係佢限唔限重量咧？ 佢限重量噶，即係唔係你嗰個重量就係如果你 take away 嗰啲咧，咁你咪斷磅計咯，俾翻錢咯。哦、但係如果你嗰個袋仔咁細個袋仔，佢都估到你大概幾多錢啦嗰度，所以嗰啲咧就應該入場費咧就係、是、包咗嘅，係啦、 哦。 不過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親子活動，咁啊拍拖去，我都覺得會係幾好嘅。咁啊，剪後或者揾嗰啲心心型嘅士多啤梨，咁啊送俾你嘅女朋友，哇，幾、哦、甜蜜咧！ 都系，咁但系得士多啤梨剪啊，冇第二啲即系水果。 水果有士多啤梨剪都好好啦， 咁啊系， 搵唔到咁多啊。咁同埋红当当啊嘛，咁你仲有咩乜嘢生果系红当当？ 苹果 咯，咁你香港好难搵苹果树噶嘛，系咪先？好啦，大家有机会去下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朝早7:10嘅时间啦，咁啊 ，Toby 继续喺度咧，同我哋讲下交通消息先啦，好嘛？ 系啊，好啊，咁啊，先提大家一啲封路啊，喺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啊，咁去翻泽安村方向，近住达之路嘅慢线咧系封闭噶，就系喺九龙塘啊歌和老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啦，咁而家去翻泽安村方向，近住达之路嘅慢线咧系封闭噶，咁另外喺旺角花墟道咧都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由而家去到咧年初一嘅早上8:00啦。花墟道、元藝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啦嘅一段太子道西支路係會臨時封閉噶。咁喺黃大仙咧都有特別嘅交通安排啊，由今晚嘅6:00至到聽晚啊，即係年初一嘅7:00啦，介乎龍翔道同埋鳳德道嘅沙田坳道咧將會封閉啊。就喺黃大仙，由今晚嘅6:00啦，至到聽晚嘅7:00，介乎龍翔道同埋鳳德道嘅沙田坳道咧將會封閉噶。咁另外咧，而家所有隧道嘅出入口都是正常的交通。咁啱啱咧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啊，就是喺港铁方面咧，今日系有通宵服务嘅，咁大家可以即系尽情行年宵啊！就喺、是、港铁今日咧有通宵服务嘅，咁啊唔该 Didi 啊。 有通宵服務喎，盡情行年宵都係你自己家嘅喎。 係啊，我自己家，咪可以夜少少走都得咯。 幾好喎、啊，係啦，咁啊大家真係可以好似阿 Toby 所講啦，咁啊今日夜晚咧就可以好好地啊同屋企人咧就行下呢一個嘅年宵，咁啊幾好啊，大家聯誼下。不過咧年宵今年嗰個嘅叫做氣氛啊，就冇往年咧咁濃烈啦，因為大家覺得可能啲攤位咧好似少咗啲喎。不過唔緊要，最緊要係啲咩？最緊要就人齊一齊咧可以行年宵啦。 即系齐齐整整啊，最好啦！ 冇错，你都会行年宵噶嘛？今晚 其实都系啊，同埋我琴日都行咗喺观塘咧，咁样，但 系都系玩啊！ 我又觉得真系少一啲咯，比较冷清少少啊，因为净系得啲花档咧，同埋少少小食铺咁样咧，咁啊会 冇咗啲干货嗰啲， 系啊，咁啊冇咁热闹咯， 即系冇咗嗰啲去鼠年嘅揽枕啊， 系啊系啊，嗰啲咁嘅特別嘅裝飾啊，咁樣咧，咁人流都少咗喎，感覺上 係啊，係啊，咁大家今日夜晚點都應一應節啦，好冇？ 係啊，好啊，好啊， 唔該曬 Toby 嘅，唔該曬。咁啊，電話側邊咧有阿 Barbie 同我哋講下天氣，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 今朝早咧，真系出到嚟咧，觉得有少少咧朦朦胧胧嘅感觉啊。嗱、 嗯， 我自己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咧，就觉得咧，真系有少少好微嘅雨，叫住雨粉粉咁样啦。 嗯， 咁咧就令到咧，真系个街上面咧，同埋马路上面咧，都有少少湿气喺度噶。 系， 但系咧谂住通常落雨会唔会凉爽少少咧？又冇、啊，都依然系觉得咧，好似翳住焗住咁样啦。 哦，系咩？我以为好冻冻地添出边。 我是期望它冻冻地的，因为呢如果它视觉上告诉你这种朦朦胧胧而且落着毛毛细雨的感觉呢，应该是有点凉快啦。但是呢我自己出门口呢，我在山区的时候，我就不觉得它有凉快的感觉啦，只是觉得有少少焗住啫。可能始终都不是落了大雨，只是少少雨粉粉。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呢，就是驾驶人士啦，同埋今朝早呢，即如果出门口要行那些行人路呢，如果是湿了的话呢，咁我真係大家要注意啦，留神啲啦，咁可能嗰个步行速度同埋个驾驶速度呢都唔好咁快啦，咁以至到呢即係可以安全啲啦，大家都可以平安到达你哋嘅目的地啦。咁我另外呢望下天空呢，我自己而家头顶嗰度係全部都係好厚嘅云层。 哦，头顶有云，我以为你头顶有角添。 唔系， 我以为 都未知啊！ 我见你讲头顶， 我头顶有角咧，要等到出年圣诞节嘅装扮先得啦。 好啊，好啊。 咁啊，但系咧，真系嘅，即系云层比较厚啲啦，咁以至到咧都见唔到阳光啊，咁所以咧其实都系阴天嘅。咁我讲下，即系我自己中意望下啲树或者望下远处啲山景作比较啦。系啦、 嗯， 今日咧都系有一阵薄薄嘅 filter 笼罩住嘅、 哦， 但我唔知道到底系薄雾啊，定还是乜嘢啦。 我呢个我可以答你啊。因为天文台就话俾我哋知咧，大致多云、潮湿有雾。咁我见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三嘅低水平嚟。咁所以断估嗰啲咧就即系跟翻呢啲嘅数字睇咧，就应该唔会系嗰啲毒雾嚟，应该系潮湿有雾。 哦， 系啦， 等我呼吸下先，系啦，冇问题嘅，啲空气 系清新嘅，系嘛。 系啊 ，OK 嘅，咁啊，而且咧，即系今日咧，见到大家咧都依然系着长袖衫嘅多啦，即系因为以往咧，如果你突然间有一日系焗地嗰啲天气咧，咁、 嗯、 都会有啲女士咧中意着下啲背心或者短袖衫噶嘛，即系少啲转咗季咁啦。咁今朝我呢度行过嚟咧，行到车站咧又唔觉得有人系着短袖喎，咁、 哦、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大家咧都系习惯咧，好似我咁咧就睇天色去做人嘅，即系唔系话咧睇下个温度几多度啊，或者睇下即系伸只手出去窗感受下有冇风啦，就反而系咧可能望下个天，都系阴天。应该凉噶啦，咁 啊 着翻长袖， 着 翻件褛咁样咯。 啱啦，咁啊千祈咧就唔好喺农历新年之前啊，嗰一日咧就我哋涉亲啊吓。好啦，你都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今日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潮湿有雾，早晚咧有几阵雨噶，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会大概去到24度噶，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啊，年初一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咁啊间中有雨嘅；年初三四要留意住啦。早上寒冷啊，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1%噶。既然 Barbie 咧头顶嗰度有啲云，我啊揾翻呢个头顶有角俾佢听下先。 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戳破黑白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透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角，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 如何排斥，我也会绽放生命，我演我的高贵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有你倾听，倾听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头出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透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外貌极奇怪，仍未及世界奇怪，所有所有曲解，为何是常态？毛毛爱到过了界，毛毛都想踩一踩。今天起不必需因同情或崇拜，一切古怪的或是亦极具特色，所有所有肤色亦是万样美。天际多少的星星都有闪烁方式，就似你我亦会变作耀眼的星，共我撕开束缚抛开枷锁，就出破黑板世俗眼光，不假思索一起点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一身污迹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彩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 佢系关智斌啊，头顶有角，而家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了绿色和平的 Kate 了。早晨啊 Kate。 早晨大家好。 今个农历新年假呢，你会不会准备去旅行啊？ 今个农历新年假呢，咁我呢就会留港消费嘅。不过呢我都听呢身边好多朋友呢已经准备好外游大计啦。不过呢我諗都好多人应该好似我咁啦，咁留返喺香港过个几日假期。咁除咗去拜年之外呢，其实我发现呢都几多人冇年拜，可能拜一日团拜就搞掂啦。係囉，剩返三日假期喎。咁啲人就諗我去边呢，要唔要快闪去个旅行呢？咁反而呢今日我就想即係同大家推荐一啲本地值得去嘅地方。咁大家呢即係要出去出去出去之余呢，其实不如返返去我哋最熟悉嘅土地，去睇下呢一个香港有冇啲咩靓嘅地方。 好啊，洗耳恭听听下 Kate 有啲咩好介绍先。 係啦，咁我第一个呢想讲嘅地方呢就係朗园湿地。一个呢係一个生态之选嚟嘅。咁朗园湿地咧系本港现存啦最大片最完整嘅淡水湿地嚟嘅。呢片湿地咧其实系由400多块田咧相连而成嘅。佢入边有西洋菜田啦、通菜田啦，有啲沼泽，有补偿湿地，甚至有啲水之田啊、鱼塘啊，甚至农田之间咧有啲水沟咧，佢都系计入佢哋嘅湿地真景。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觉得好有趣啦，即系讲起湿地，大家谂起红树林啊。海边啊咁样，但系咧朗园咧，其实入边最普遍嘅咧系西洋菜田、通菜田，系农民咧用嚟种菜种嘢嘅水田，原来咧都系成为咗朗园嘅湿地环境嘅、哦。咁、所以咧，朗园其实咧真系计咧佢一个人工嘅湿地，虽然咧话系人工湿地，但系咧佢嘅生态价值咧系不容质疑嘅。因为就入面呢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咩田啊咩田啊沼泽啊鱼塘呢，其实就是各式各样的新景啊，就吸引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雀仔来到这里觅食和栖息。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朗园已经录得超过210种的雀鸟品种啦。咁当中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鸟类品种呢都可以在朗园度找到的。 这些鸟类呢是不是都是呢候鸟来的呢，定还是是即是随时都会见到不同品种这样的？ 佢咧有留鳥，但亦都好多候鳥。候鳥就真係可能係遷徙嘅季節先至會見到嘅。咁、所以好多睇雀嘅人咧，其實都中意唔同嘅時間去到朗園度揾呢啲咁嘅雀仔嘅。 咁除咗朗園睇下呢啲菜田啊，睇下雀鳥之外，仲有冇其他地方可以去啊？ 梗係有啦。咁第二個我想介紹嘅地方咧，就係比較適合一啲中意行山嘅人士啦。咁呢個地方就係燕岩啦。燕岩咧就喺我哋香港最高嘅山大帽山嘅東北。咁其實咧，佢就係山下同埋四方山之間咧一條廢村嚟嘅，即係以前我哋啲山入邊其實有好多廢村，好多人住咯。咁而家荒廢咗，但係咧入邊咧有一條咧，我哋係話全香港最長嘅天然竹林步道。就是一条两边都铺满晒竹树嘅路咁样啦，咁你行入去其实好宁静嘅，因为真系附近系冇咩人，废村都冇有人住。咁咧，如果大家去过京都咧，记唔记得嗰度有个南山入边，其实都有一条好出名嘅竹林步道，其实咧就好似嘅呢个系香港版嘅京都南山，系啦。 但系可以唔使搭飞机去、哦。 系啊，冇错啊。咁同埋最重要咧，系呢一条路，你走完成个竹林之后，一路向上行咧，其实你穿过竹林咧，就真係去到一個高地嘅平原，就會去到大帽山。大帽山山頂咧，其實有一個好得意嘅亂石陣啦，好多好大嘅石群群咁樣坐落喺山頭。咁你一路行嘅時間咧，其實旁邊咧仲會哇，山頂原來都有咁多牛牛出沒噶。咁、你行過山頂係香港最高嘅大帽山山峰，咁再向下邊望咧，其實你就會見到荃灣同埋九龍嘅壯麗景色。咁、哇，真係一見難忘噶。 咁啊，头先又讲咗一啲唔同嘅景观啦，又有啲唔同嘅生态啦，咁仲有冇其他选择咧？ 嗱，头先嗰个咧，其实就比较适合啲进阶嘅行山人士， 系咯，都好似有啲难行。 系啊，好多观众，好多听众，其实都可能同埋小朋友一齐去噶嘛。咁最后咧，我就想再介绍多一个地方。就是可以適合同小朋友一起去的。在哪里呢？就是山頂公園。提起山頂公園呢，我想大家都只是想起坐纜車、凌霄閣這樣或者個蠟像館。但呢，其實我就想說大家呢在山頂去到那裡就再稍而欲步，在凌霄閣呢再向上行15分鐘，它有一條石屎路嘅，一路行上去，咁咧入边有两个公园，第一个咧系柯士甸游乐场，咁嗰度咧有好多嘅维多利亚式嘅凉亭啦，有欧陆风情嘅庭院啦，咁再行上啲咧就有一个更加大嘅叫山顶公园嘅地方，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嘅凉亭，咁佢同前一个咧维多利亚式嘅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同埋佢嘅庭院嘅设计咧其实都系另一种嘅英式风格，咁喺嗰度咧其实就好适合大家去野餐啊，或者去再睇翻啊，原来我哋以前香港殖民时期呢一度咧曾经系港督嘅避暑别墅嚟嘅，咁有一啲嘅建筑物都留翻响度，咁大家可以重温一下我哋以前嘅历史咯。 系啊，不过讲咗咁耐咧，阿 Kate， 我哋唔系应该讲环保嘅咩？点解系咁介绍唔同嘅好去处噶？ 好啦，你讲得啱啦，你就突破盲场。其实我介绍咁多咧，都系想提醒大家，我哋咧如果每人每年坐少一次飞机，香港嘅碳排放咧就可以减少700万吨。唔讲唔知，去少一次日本啊，唔好去南山啦，我哋去翻大帽山，我哋可以减咗半吨碳噶。呢个碳排放量咧，其实足足等于我哋连续开灯开足6个月啦。咁所以今年咧，即系预期啦，大家坐喺个荧光幕前咧，度抢平价机票，谂住快闪2-3日坐飞机去旅行嘅，不如我建议大家留翻喺香港探索呢啲咁靓咁有特色嘅地方啦。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尤其是而家咧讲紧咁多嘅病菌肆虐咧，可能留翻喺香港咧，都系一个安全嘅选择啊！吓， 冇错。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啊！ 再见， 晨光大学。 成熟是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是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签，连接一刻 对不起， 能再念旧， 放开手，让四驱车夜守，由下个拥有阿基拉， 忘记玩具， 冇公仔， 甜美熟睡， 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是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 大多一岁， 大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 坤哥吴业坤啊，玩具成熟时， 大多一岁，并非只有。后悔 是啊，有阵时咧，真系唔一定咧要去外国玩嘅，外地玩嘅，增加呢个碳排放都唔好嘛。咁啊，同屋企人咧啊，同小朋友有啲玩具一齐玩一下咧，其实都可以好开心喺呢个假期嗰度咧一齐欢度下吓。出边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确诊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患者是一名来自武汉的40多岁男子，他正是在日本旅行。日本卫生部门说，这一名男子上个星期日抵达日本，到步之前已经发烧了几日，但是声称入境的时候病情已经稳定，到前日再因为发烧入院治疗，目前在东京一间医院留医。这一名男子表示，没有到过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在日本旅游期间都有戴口罩。河北省确诊第二宗新型肺炎患者死亡，是湖北以外的死亡个案。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在网上发布的消息说，这一名患者80岁，是沧州市南皮县人，在武汉探亲居住2个多月，返回南皮县之后出现胸闷、呼吸困难，需要入院隔离治疗。由于他患有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的疾病，抢救无效，前日死亡，经评估之后确认为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疫情严重的湖北省累计个案444宗，17人死亡，全国个案增加至超过600宗。当局说，两宗高度怀疑个案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将患者的密切接触者送往隔离营，出现病征的其他接触人亦都已经列为怀疑个案作隔离治疗。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公布，今日起乘坐高铁来港的旅客要提交健康申报表，形容是个突破，表示欣慰。他亦都不排除将申报制度扩展至内地来港航班，而国泰新春汇演以及足球贺岁杯将会取消。 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新措施，阻止外国孕妇专程以旅游签证飞到美国生仔，令到出生的婴儿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美国国务院在联邦政府宪报发布最新规定，由当地星期五开始，所有外国孕妇如果要申请签证到美国接受医疗护理服务，必须提供详细医疗方案以及时间表，并且要出示文件证明有能力支付所有医疗费以及一切入境之后的开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潮湿有雾，早晚有几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讲港铁方面啦。咁而家今晚咧，港铁系会提供通宵服务啊，就系港铁今晚咧系会提供通宵嘅服务噶。咁另外啦，喺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咧就有呢个紧急维修啦。去翻泽安村方向，近住达之路嘅慢线咧系封闭噶，就系九龙塘歌和老街啊。去翻泽安村方向，近住达之路嘅慢线咧系封闭噶。旺角嘅花墟道咧，亦都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啦。由而家去到听日嘅早上八点钟，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支路咧，系会临时封闭噶。喺黄大仙方面啊，亦都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啦。由夜晚嘅六点啊，至到听晚嘅七点钟，介乎龙翔道同埋凤德道嘅沙田坳道啦，将会系封闭噶。咁另外，而家各區嘅隧道咧，交通係大致正常嘅。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 有快樂。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6嘅时间啦，继续留喺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啦。而家除咗白元浩之外咧，仲有 Vincent 喺度。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 ，Vincent， 你啱啱出边咧，即系翻入嚟直播室咧，出边嘅天气系点咧？ 我觉得今日好似系 湿 湿地，同埋系天阴阴啦。咁希望晏啲咧个太阳出嚟会好翻啲，因为其实呢一啲嘅气温咧，对于一啲需要起身翻工嘅朋友嚟讲咧，其实一个都几大嘅挑战嚟嘅。 系啊，忽冷忽热呢啲天咧，又容易作病。你睇下 O 啊病咗啦，系咪先？同埋呢啲天咧，我成日觉得而家大家话到嗰啲流感啊，又或者系嗰啲肺炎咁劲咧，潮湿嘅天气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分外咧要特别注意呢一个干。 乾淨先至得嘅 嚇。所以咧，屋企啲長輩咧就成日都話咧，就係、是、你尤其是咧一起身嘅時候咧，一定要記得摟翻件衫， 唔好攝親嗰一下。 係啊，嗰下真係。即系就系嗰一下，短短可能嗰几分钟就已经会有问题噶啦。 系、大家留意住啊吓。好啦，咁啊嚟到7:37啊，星期五早上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有晨光即安第一线嘅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即安第一线。 阿 Lu 啊，你今朝咧有冇见过阿白经理啊？ 冇、啊。 哦，佢约咗我今次倾份 proposal 噶，但系咧我都仲未见到佢、啊。 佢不嬲都好早噶，使唔使打俾佢啊？ 唔使啩，佢翻嚟啦，麦经理啊，你冇事啊嘛？ 冇事啊，我会有咩事啊？ 你通常都早过我哋翻噶嘛，今朝咁晏都未见你，觉得奇怪啫。 我一早翻咗嚟噶啦，不过咧再落咗楼下啫嘛。 吓、你落楼下做乜嘢啊？ 入会议室慢慢倾。喂，阿祖啊，攞埋你份 proposal 啊。 哦。 我今朝翻工咧，先发觉原来我哋大厦换咗间园艺同树艺公司啊。 咁样， 我见啲工友咧用部新型嘅链锯，觉得几得意，咪落去同佢哋倾多咗两句咯。 链锯咩嚟噶？ 我听过啊，吓、用嚟锯树噶，原来 啱啦。我上过一啲嘅课程噶啦，系讲操作呢啲链锯嘅安全要点，都系一门专业嘅学问嚟噶。 好难用噶。如果用的时候不小心，是不是很容易有意外的？ 其实啊，链锯属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工具，如果操作员被高速转动的链锯所伤，后果可以是很严重的。除了这样，在砍伐树木的时候错误使用链锯，会有机会令到链锯产生反弹力，亦都会令到工友受伤的。 我都想到一样啊，就是这个链锯这么重，如果拎的方法姿势不正确的话，会令到腰背和上肢劳损的。 我看新闻见过，说有些操作链锯的工友在锯树那时候被突然倒塌的树木又或者枝干击伤。既然有这么多的潜在危机，有些什么预防措施可以做啊？ 当然有啦，工作之前应该按工作性质和工作场地的特殊环境进行风险评估，识别危险的树木和环境，然后采取相关的安全措施，例如选择使用合适的工作平台，好像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去高处切割树木。 白经理啊，其实工作之前呢，是不是要 check 下个链锯各个部件和装置状况是不是良好和操作正常的呢？ 必定要的，主要呢都是包括链锯是不是合适紧贴住个链板，测试一下链刹，即是紧急刹停装置，能不能够在紧急的情况之下有效地制停锯链，还有链锯上的所有螺丝是不是已经收紧锁实等等。 工友要注意安全和保护自己，那就需要使用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 正确，例如安全帽、连帽带、面罩、护目镜、护耳罩、链锯手套、防链锯裤和安全鞋等等。还有雇主应该提供安全使用链锯的训练给工友。 白经理啊，平时见你斯斯文文这样啦，估不到你对这些园艺和树艺工作都很熟悉、啊。你平时有种开嘢噶？ 啊，就好嘢、啊，我啊真系有噶。不过咧，我哋喺屋企普普通通种下花花草草，点同专业嘅园艺树艺工作人员比啊？佢哋每一日开工啊，都有好多潜在嘅危机噶。 系。譬如在户外工作，日晒雨淋，甚至有中暑的机会。 会的，还有很多不同的职安健注意事项，例如是怎样安全操作机械设备，安全使用手工具，高处工作，户外工作，体力处理操作，以及留意生物危害，小心使用各种化学品等等。 最尾提到的化学品呢，是不是即是说农药啊、杀虫剂那类啊？ 啊，真是识的你。是啊是啊，用之前呢要仔细阅读容器上的化学标签，了解化学品的特性、种类、危害、安全使用方法和紧急的应变措施等等。 那使用之前穿返啲合适的保护衣物，是不是会安全啲啊？ 都是必要的，例如防漏围裙、防护鞋、化学品防护手套、 护目镜、面罩、呼吸器具等。 嗱，你咧就讲咗咁多处理化学品嘅注意嘅事啦，不如我都献下丑啦，讲下我又知道啲乜嘢啊？ 嗯， 其实园艺、树艺工友咧，真系仲要为佢哋嘅耳仔着想噶，要选择合适嘅听觉保护器添。因为好多嘅辅助机械，好似剪草机啊、手提修剪机、翻土机等等，喺操作嘅时候咧，都会发出好多嘅噪音嘅。 啊，除咗咧预防噪音危害之外啊，仲要预防触电噶。如果咧所用嘅机械设备属于电力驱动种类嘅话，应该配备完善嘅保护装置，预防触电嘅危险。仲有啊，所有嘅电动工具都必须有地线接驳或者有双重绝缘保护嘅、哦。而个插头同插座都应该符合户外防水防尘嘅级别，咁就更加安全啦。 犀利啊，白经理，唔识你嘅话，会以为你系专业树艺园艺嘅工作人。 我已经喺度住咗十年啦，OK。嗱， 唔系啊，你年年都翻几次噶啦？ 冇几一次啫。 咁、哦、少做咩？ 喂，又要有假期，又要。个老板肯俾我哋放、 啊，你问老板咯嗱，个 老板就一定肯嘅。不过咧，我就冇咁样嘅财力啦，唔似得阿老板 吓， 阿老板富可敌国啊嘛，因为 系啊 嗱。咁但系咧，即系讲起一啲同工作有关嘅事咧，嗱咁我又就趁老板喺度，我又问你一个好危险嘅问题。 咩啊？ 你有冇觉得你搵错工啊？ 我梗系唔会啦！你见我喺度做咗咁耐，你就知我几热爱广播。 咁又系啊！我细细个开始听你咁啊，八 成杯食你咪啊！ 嗱，咁其实咧，原来咧喺英国方面咧，咁有一个调查咧，咁就显示咧，原来英国有一半嘅上班族咧，就系好担心自己咧拣错工啊！有啲人咧甚至乎话：，哇，唔得，真系顶唔顺啦！我宁愿咧，减人工都好啦，我想去转去一份自己嘅理想嘅职业。有啲人甚至乎咧，就系话。是愿意减自己一半的人工去走的。 哇，他们是不是本身找很多那些啊，例如问亲都是问那些金融财进啊，一个月都是几十万，那就减一半。其实他都仲好肥啊。 其实是未必的，未必的。咁因为呢讲多少少数据啦，咁就是这个的调查呢，咁就是对2000名的上班族呢，咁就是做的问卷啦。咁四分一的人呢就说想转工。咁而每十个人之中咧，就有八个咧就话希望喺五年内咧就系可以跳槽嘅。 嗯， 咁啊里边当中咧有四成嘅人咧就愿意从事薪水较少但系自己满意嘅工作啦。 嗯， 而六成嘅人咧就系愿意做工嘅时间系更长嘅，即系嗰个工时长啲。 系， 咁有啲咧就系希望可以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甚至乎咧系去另外一个国家发展咁样样 嘅。哦，佢哋想多啲人生阅历喎。 都系嘅。咁同埋咧，即系有阵时你去。做一份工之前咧，咁你对嗰份工系会有啲期望，譬如话希望嗰份工带到啲乜嘢嘅体验俾你啊，即系未必一定系讲财富啦，咁但系即系嗰种成就啊、满足感等等嘅，咁但系往往咧就系永远都系啦，隔篱人饭香，你睇人好，人睇你好嘅啫， 系 你见到咦？好似譬如嗰、个人份工几好、啊，我又试下转去做先。嗰、份工未必啱你噶嘛。咁、日你见人哋做得 happy， 代唔代表你 happy 咧？唔一定噶、啊。 呢、个年代我发觉咧，都比较上难揾到一啲人咧，系可以专注一份工做好耐。即系特别咧， 你咯， 唔系啊，我觉得年轻一辈啊，讲紧。 哦，咁又系， 系咪？年轻一辈咧，我觉得佢哋都系中意咧多啲嘅尝试。 系， 即系佢哋成日觉得我要揾自己一份好中意嘅工，但系人咧，你讲得啱。隔離飯香就容易覺得，哎呀，我呢份工可能做咗幾年又覺得悶啊，或者想轉換一下啲工作環境啊，揾下第二啲嘅身份啊，去到俾自己擔當啊，都有呢啲諗法，我覺得多咗。 系噶，咁其实咁讲真啦，每一份工都有辣有唔辣噶啦， 系噶啦。 咁我都听有啲人讲话，喂，有啲人更辛苦。譬如可能同啲朋友星期五出嚟食饭咁啊，唉，我份工好辛苦啊，个老板又点啊，啲同事又点啊，咁跟住咧，往往咧喺席间就会有啲人话，喂，你人工高、 啊， 系 啊， 份量包咗、啊，系啦、啊，就即系总会系有呢一啲嘅说话咧，咁即系嗱，如果呢啲嘅说话可以令到你唔辞工嘅话咧，咁、即系代表住份工对你嚟讲都仲有啲价值嘅，咁即系虽然啦，世界就冇话完美系，唉，我100% 好中意呢份工。就算我唔收人工，都愿意打呢份工，有冇咧、都会有啲咁样嘅例子嘅，就 系 即系嗰份爱系好紧要嘅。 除咗热诚之外咧，我觉得有阵时谂转工咧，都要睇下自己有几多斤两先，系咪？咁如果自己发觉，哇，我真系天才嚟嘅。 咁啊，轉多幾份工都冇所謂啊，係咪？ 嗱，咁如果你講話一啲啲人覺得咧絕世筍工咧，嗱、介紹一份俾你啊。 咩嚟？ 咁呢個人咧就啱啱喺美國咧就完成咗個壯舉，咁佢咧就係、是、收錢做嘅呢一份工。 啊、 但係咧佢需要咧係 咪嗰啲旅遊嗰啲啊？ 冇錯啦，嗱、這個呢一個咧其實係做一個挑戰嘅。咁話説咧喺紐約時報咧，咁佢就係每一年咧都會出。五十二个嘅地方，就系话啊，五十二个世界各地嘅地方， 每个星期去一个地方啦。 你应该要去嘅，或者我推介你去嘅地方。咁呢位哥哥仔咧，佢就喺过去嗰五十二个星期咧，佢就系有人俾钱佢啦，咁佢就系环游呢五十二个嘅地区，即系遍布世界各落，纽西兰有啦，非洲有 啦，全世界啦， 系啦，即系总之你噏得出嘅国家，一啲热门嘅国家都会有嘅。咁佢好啦。咁佢就係基本上經歷咗五十二個城市、八十八班飛機、四十五轉嘅火車，再搭多四十八轉嘅船，聽落係咪已經覺得好複雜呢？ 係啊，同埋佢仲要交千字文咧，即係我唔知佢係一個星期交啊，定係每一日都要 update 啊？通常呢啲都係每一日都要再寫 blog 嘅，呢啲即係話就話絕世筍工其實都係啲陷阱嚟。 哇！你文字一件事啊，如果你仲要拍埋片啊、剪埋片啊，你未必即係呢啲未必有人跟住你噶嘛。 One man band 咩做咁多？ 咁不過咧，即係講佢又話啊，好攰。咁但係其實佢係由細到大都慣咗周圍走嘅，咁啊冇乜嘢啦。咁啊講少少即係 side track 少少嘅一啲數字俾大家聽啦，就係嗱。一个五十二个星期嘅漫长之旅咧，其实会唔见咗几多嘢咧？咁即系你去旅行，你系会唔见嘢噶嘛？你可能会赖低个箧、 电话、 赖低银包啊、电话咁样。啊嗱，呢个人就犀利，真系专业就真系专业。佢喺呢咁多嘅旅途里面咧，佢就系唔见咗一副太阳眼镜同埋一条泳裤啫。 哦，咁真系好嘢， 劲啊！ 嗰啲電子用品係佢揾食架餐嚟嘅，咁嗰啲我就覺得佢唔應該會唔見嘅，但佢只能夠咧就係唔見咗泳褲同埋唔見咗呢一個嘅太陽眼鏡，咁我覺得咧佢應該係同一笪地方陽光與海灘嘅地方，然後就掛住趕飛機，所以先遺留咗。你諗下佢好凍嘅地方，佢啲衫咪著住咗，佢點會唔記得咗力啊？係咪？ 係至多賴低條泳褲啊嘛。 係啦，就係咁樣啦嚇，唔該曬。呢啲工咧唔係個個都做得到噶，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周圍飛嘅時候。先至谂下啱唔啱你啦。 听呢首嘅作品啊 ，Pet Shop Boys， 耶， 嚟自佢哋嘅 Monkey Business。 香港电台第二台， 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咁首先呢就讲下呢香港嘅体育嘅消息先啦。咁寻日呢大家可能都会喺新闻嗰度听到啦，咁就係呢个鼠年嘅贺岁杯呢係会取消嘅。咁原定呢呢、這个贺岁杯呢就喺大年初二呢嘅时候呢就喺旺角大球场嗰度上演啦。咁其实呢足总呢咁日前亦都系举行咗呢个赛前记者会嘅。主席贝君奇呢咁喺会后呢就被问到有冇担心呢个疫情影响比赛啦。咁佢寄望呢球迷呢就注重卫生咁唔好过分忧虑，咁但系咧，点不知最后咧，咁亦都系消息咧公布咗咧，咁就系话系需要取消嘅。咁其实咧呢一个嘅取消咧，都系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首次系停办呢一个嘅贺岁杯嘅。咁其实咧，政府呢一个决定咧，即系有消息指咧，就系话事前咧可能系未知会足总啦。咁啊，贝君奇咧系接受访问嘅时候咧，都有讲到话政府早前有联络过佢，咁啊问关于贺岁杯嘅事情。咁佢咧本人亦都系啱啱得悉咧，就系贺岁杯咧被取消，咁都需要咧同足总嘅同事了解。咁另外咧，佢哋嗰个官方嘅网上社交平台咧，喺赛事被取消前一小时咧，先至啱啱发布咗一啲同贺岁杯相关记者会嘅贴文啦。咁宣布取消之后咧，咁足总咧就话同政府沟通当中。咁对上一次咧，咁头先讲过咧，咁就系佢哋咧系继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就系首次停办嘅。咁所以咧，今次呢一个嘅贺岁杯嘅取消，相信咧好多球迷都会好失望。 我寻日都听过咧，即系贝君奇佢一啲嘅访问嘅声带啦。我自己听到嘅时候咧，我都感觉得到咧，即系佢嗰种失望、眼泛泪光嘅感觉噶吓。好啦，另外咧就睇下咧，就系因为呢一个嘅武汉肺炎嘅疫情所影响啦，咁体育界好多都无可避免噶啦。除咗大家都知道嘅咧，就系关于曹星如嘅比赛啦，即系呢一个嘅奥运啊之前嘅呢一个备战之外咧，咁另外睇翻中超方面啦。中超方面啊，无可避免啊，又系咧要搞到咧好多嘅赛事咧都系需要咧就系暂停噶。咁啊，内地方面嘅体育总局嘅已经指示啦，咁啊停止现在啊至到四月嘅所有体育赛事，咁啊特别咧系喺武汉一带嘅地方啊，咁啊呢一个亦都系几大嘅影响嘅。足球方面咧，除咗睇咗就系香港本地啦，以及咧就系内地方面嘅消息之外咧，仲要咧就系望埋咧就系嚟自呢一个嘅英超方面啦。利物浦方面啦，点咧？开赛八分钟之后，好多人就谂啦，佢到底今次咧会唔会有机会咧就系俾人啊狼队方面咧就攞到咧一分啊，令到佢咧就失分咧？结果就唔系啊！咁啊，见到咧就系利物浦开咗八分钟就凭住一个嘅角球先开纪录噶。佐敦轩达神睇准由阿洛开出嘅角球，咁啊走到咧就门前顶入，咁啊门将啊掂到个波，但系都入网，直头好似猛虎射球咁样。嗱，红军1-0领先上半场。咁但系前锋沙迪奥文尼比赛至到33分钟咧就伤出啦，亦都咧就换入咗日本嘅呢一位嘅足球员南野拓实咧，再次咧就喺利物浦方面咧上阵啦，系佢加盟啊红军之后首次喺英超嗰度咧就亮相噶。主场嘅狼队下半场尝试控制翻战局噶，咁啊同红军嘅控球比例咧可以话一半半噶，同样都有7次嘅射门，51分钟之后咧更加成功攀平啊。咁但系利物浦啊要去到完场之前6分钟先至咧就再有入球啦，沙拿成功控球之后啊，由佐敦轩达神啊再传俾咧就费明奴建功，奠定2-1嘅胜局。利物浦今季英超已经踢咗23场，赢出了22场。咁啊，谂翻上个嘅赛季嘅话咧，咁啊更加喺40场联赛啊，即系保持不败添。比赛啊，咁啊目前嚟讲咧，咁啊利物浦嘅成绩咧都已经话系领放噶啦。咁啊似乎咧叫做联赛嘅冠军都已经咬住咗咧大半只嘅耳仔噶啦。咁啊睇下佢嚟紧嘅时候会唔会有机会啊，有球队威胁到佢。咁啊断估咧个威胁佢嘅球队都应该几难出现啦。咁啊除咗利物浦呢一边啊，当然好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就曼联就真系惨啦，点解咁讲咧？咁啊，今场咧见到曼联咧就系超过半世纪以来啊，首次咧就系主场输咗俾班尼噶，咁啊更加咧离谱嘅就系99年以嚟第一次咧就主场俾班尼啊零封，即系哇搞到一分都攞唔到，击败。费格逊啊，当年啊，甚至乎多年嚟啊，辛苦建立嘅红魔鬼嘅王朝咧，可以话咧基本上都瓦解咗一大半噶啦。咁啊，曼联今次咧见到啊，可以话咧就系非常之有攻势，全场24射7中，咁啊控球咧去到73% 嘅。咁但系呢啲数据咧都冇用，咁啊踢波最终都系睇边个赢波嘅啫。你最后咧都系 和波或者甚至乎输埋波嘅话咧，咁啊真系叫做都几惨啊，几惨烈嘅一个情况。咁啊希望咧，即系曼联方面啦，可以痛定思痛，咁啊谂下有啲乜嘢办法咧，可以好好地改变一下而家嘅困局啦。作品嚟自 Wins 嘅新作品叫做多，咁啊睇埋咧，咁啊傅家俊喺2020年第一击啊带俾球迷一新惊喜啦！佢前日出战啊欧洲大师赛嘅时间以极速嘅平均啊13秒出 Q 嘅时间啊，亦都咧就系击败咗中国嘅鲁宁啊，闯入咗咧就系16强，咁啊喺新嘅一年啊有一个好嘅开始，咁啊希望香港嘅选手啊越做越好啦吓。Wins 嘅作品多，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好快脆到八点钟啦，先听听一节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到嚟继续啊，有彭爷爷芭比嘅晨光第一线。 平均指数报23,856点，升6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0.56美元，卖出1561.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料会喺今日逐渐增强。此外，本港今朝早有雾，横澜岛嘅能见度曾经降至100米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晚有雾以及有几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今日农历新年除夕，港铁和部分的轻铁路线提供通宵服务，部分巴士路线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和改道行驶，电车、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和行人道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到凌晨的3点钟。而路面都有很多的封路措施。在港岛方面，大约下午4点钟开始，铜锣湾的唐街和部分的告士打道会封闭。另外在九龙，下午6点钟开始，黄大先就会封闭的，介乎龙翔道和凤德道的沙田坳道。另外下午3点钟开始，观塘的福宁道、福塘道和佳廉道就封闭。在新界都是黄昏6点钟开始，屯门的天后路、新合里和部分的红墙路、新安街和兴旺街封闭。另外荃湾的启康街、启智街和部分的海坝街和沙咀道都需要封闭。而在上水，上午11点钟开始，新塘街和部分的新康街都是封闭的，大家留意一带的封路措施。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我祝愿每一只宠物日日都食得、瞓得又玩得，等待一个家的动物今年有一头好住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思芬，我好紧张啊！ 咦，杰同你紧张咩啊？莫非今回农历新年你真系要见家长？ 诶，讲开见家长，大家就要听实我哋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今个礼拜会同大家讲下新年带另一半去见家长啊！ 阿杰同，你估你第一次见白友会讲啲咩啦？ 应该都系 Hi Auntie 咁啩？ 哇，咁我真系恭喜你喎！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喂，生猛海鲜，好靓东星，象拔蚌游水海，喂啊靓姐，食翻团圆饭啱。 买餸去街市买梗系新鲜啲，不过现今好多都市人咧都嫌卫生程度差，转晒超级市场。 喂，咁街市仲有冇得做噶？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问下九龙城街市一班档主，今年年关点样过？ 听晚9:05，港台电视31。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嚟到呢个大除夕嘅日子啦，年三十啦吓，呢、这个2020年1月24日，亦都系农历嘅年三十，咁即系呢个猪年就要拜拜噶啦。时间咧嚟到早上嘅8:09，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同埋芭比。 早晨啊， 系啊，各位听众朋友都早晨啊。今天咧，我知道有好多朋友都系啊一早攞咗假噶啦，所以系寻日系收炉啦，即系做埋寻日咧就收炉啦。咁啊有啲。咧就会系选择今天咧系半日开工，咁下昼咧可能都可以早走啦。咁、通常啲铺头啊，或者系嗰啲系咪叫华人开嗰啲铺头啊？即系或者你个老板嗰啲厂嘅嗰啲咧，就会好兴咁样嘅。咁各色其色啦。咁所以今天咧就大家个心情都好似比较轻松啲。 都系嘅。 你会唔会系咁咧，阿 Barbie 啊？ 我唔系啊，我今日因为有好多使命要完成。 系啊，大家咁话真系啊，所以我都觉得咧又忙啦，今天呢一个嘅年三十，喺工作上面要有好多嘢要完成啦。咁但系跟住咧，眨下眼咧，明天就系大年初一啦。 系啦， 又好似有啲嘢咧未做咁、样啊，咁啊要惊住睇怕今晚可能都系要一路睇住啲倒数啊，然之后跟住一路咧就再做埋嗰啲咧湿星嘢，咁先可以咧踏入呢一个嘅鼠年。我哋二台都。布置咗有呢一个嘅农历新年嘅气氛，都做得切吓。 系啦，系因为全靠呢啲装饰咧，我先至觉得多咗呢个新年气氛。 系咧，嗱，亦都预告埋俾听众知啦。我哋咧都二台嘅上下啲主持啊、同事啊咁咧，都有咧去到林村啊，大埔林村嗰度，之前啊拍咗一个嘅二台贺岁片啊嘛。咁啊嚟紧咧，几时有得睇咧？就系、是、今晚嘅。大年初一咧，搭正呢一个00:00嘅时候咧，就会喺啲社交平台，即系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仲会系响我哋嘅手机应用程式个 RTHK Mind 嗰度咧，都会睇到我哋嘅二台贺岁片。究竟呢一套嘅合家欢贺岁片啊，有啲乜嘢嘅内容咧？吓，究竟系好笑嘅，好认真嘅，系好靓嘅，定系？ 好逗你嘅呢条片啊，咁都可以呢请大家呢多多捧场啦。啊，今天晚上嘅时候，即係当你倒数呢一个嘅三二一，哎，恭喜发财呢，就记住啦。咁至于天气方面呢，今日都要记住喎。 今日呢大致多云啊，早晚有雾同埋几阵雨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风势呢係渐转增强嘅。咁展望呢年初一嘅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年初二就显著转凉，间中有雨，等到了很多朋友都。年初三和年初四的早上都是寒冷的。 好少可用那句咩？稍后风势逐渐增强。 是啊。 是比较 少。即是慢慢越来越大风是吗？ 通常好像打风的时候才会用这一句、啊。 我都觉得是、 啊。咁大家留意住有风啊。咁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相对湿度 91%。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可能呢个钟数咧都系时候咧，就同我哋嘅财金达人咧，即系倾下偈先啦。今朝早咧，同大家请嚟嘅咧就系、是、啊，我哋呢位嘅好朋友啊，阿黄德基 Dicky 嘅，咁佢系嚟自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嘅执行董事嚟嘅。咁啊，究竟呢一个嘅半日市啊，今天啊得翻啦，咁啊，个走势会系点咧？不过未睇走势咧，不如先请阿 Barbie 啦，同我哋了解一下。啊！总结翻咧，寻日港股啊。呢、这、一个嘅表现如何咧吓？ 嗱，琴日咧港股咧显著下跌啦，恒指咧再度失守嘅，咁啊失守咗28000点啦，主板成交额咧就系1187亿元嘅。咁啊唔知系咪因为咧受到呢一个嘅新型肺炎疫情加剧啦，咁 A 股跌咗近3%，市场咧恐慌情绪亦都急升啊，拖累咗恒指咧最多系跌咗635点，低见27706点，亦都系创咗咧一个月嘅低位啦。收市嘅时候咧系报27909点嘅，跌咗431点啦。 系啦，最终跌咗431点，咁啊成交都有1100几亿。 系啊， 咁究竟呢一个嘅状况算系点咧？早晨啊 ，Dicky。 早晨， 早晨，彭仔 ，Bobby， 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啊！预祝大家年三晚就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啦、啊，最紧要啦、啊， 健康地踏入呢一个嘅鼠年啊！诶、系、啊，咁啊，呢一个嘅猪年都就嚟完结啦。咁啊，今日得翻半日市。咁其实总结呢个猪年嘅港股表现，算系一只肥美嘅猪啊，定系蠢猪咧？ 都肥肥地嘅，你睇下，寻日外汇基金票据讲俾大家听。投資收益幾好就知啦，當然佢嘅投資收益都遍佈全世界。不過如果你話講個港股，純粹講個恒生指數都唔算係曳嘅，即係你話純粹講個豬年，當然嗰、那個表現咧就點講咧，即係個豬尾嗰度咧， 係啊，而家咪豬尾 少少落嚟係啦。咁啊，即係比起農曆新年應該咁講啦，即係新曆新年同農曆新年咧，其實如果你話講。真係啱啱好嗰個擲界收市位咧，睇嚟咧就農曆新年就略為即係低少少啦嚇。即係如果你話講豬年咧，就同呢一個即係新曆新年比咧，那個回報爭啲啲，不過都係唔係爭好遠嘅啫，都係算係表現都幾好嘅。咁但係哇，踏入咗鼠年之後咧，就真係好難講啦嚇。十二生肖佢排第一嘅。咁但係問題係，即係一開局嘅時候呢，而家就有一樣嘢又唔係幾好啦，就係、是、呢個武漢肺炎啦。咁同埋呢個疫症究竟會繼續點樣蔓延落去呢？喺、我哋放農曆年假呢段時間會唔會再惡化呢？甚至乎真係到內地都放埋春節，咁呢段時間真係都幾長㗎。咁即係到佢紅盤 是真的会不会可以高开到定是可能会低开，反映个疫情的情况呢，那我都担心后者的机会会比较大，那所以即个猪即那个个鼠头呢就未必话会开得好好啦，那之后就再慢慢睇啦，因为即始终你话繼續困擾住股票市場情緒的幾項因素，包括是中美貿易戰啊、地緣政治風險啊、以至到咧就係話全球經濟的表現啊，呢啲嘅因素咧、仍然係揮之不去的同時咧，亦都係帶嚟少少嘅挑戰嘅嚇、即係隱憂都有啲嘅，咁所以唔可以話太過樂觀喺嗰、那個即係選年嘅開局之前嚇，呢、這個都係純粹喺睇翻未來一兩個月嘅經濟表現，以至到。环球金融市场情绪作出个判断啦。 咁今日呢一只猪尾咧，嗰个半日市，寻日都跌穿呢个28,000啦。咁得翻嗰半日市嘅情况，会唔会最终我哋个猪年嘅恒指咧，就系响28,000楼下就算啦？ 嗱，都基本上都已成定局噶啦。即系如果你话哇，恒指即系纯粹讲今个交易日有冇机会？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呢，我都不敢太樂觀，因為見得到昨日這個所謂的夜期啦、即是我們恆生指數期貨在收市之後呢曾經都跌成300點的、在美股其實最後都先跌但是後回穩的情況之下呢，咁亦都跌少咗，咁但係睇嚟今日咧都可能會略為低開，但係嗰個下跌嘅幅度未必有尋日咁大，因為尋日都講啦嚇，喺即係個即係疫情嘅惡化，又有確診個案情況之下，好可能都會跌翻再之前嗰日即係所謂反彈幅度，咁最後跌突少少添，咁但係今日咧我都睇唔到話有個好樂觀嘅預期啦，因為大家都會有啲擔心嘅，即係如果你話要即係。平時啲即係炒賣係衍生工具啲朋友都會覺得話揸過夜都好大風險，因為一日嘅變化都可以好大。咁但係如果你話揸過成個年咧，即係成個農曆年嘅假期咧，咁個變化就更加大，變數就更加多。咁當然啦，都離唔開疫情嘅因素。所以而家呢一秒鐘嚟講，疫情嘅因素會係最主要最主導咧，即係股票市場嘅情緒嘅。 咁呢個疫情啊，即係我哋一路睇嘅時候都係講緊喺中國內地出現啊，然之後都係周邊再鄰近嘅一啲嘅城市或者地區嗰度發生啊咁樣。咁而家可能即係有個趨勢，唔知係咪就係諗住咧啲人搭飛機咧飛嚟飛去，所以即係全球性咁影響到就連呢一個嘅美市又跌啦，呢、這個歐洲嘅主要股市又下跌啦，都話係市場憂慮呢個新型肺炎疫情擴散。是不是西方国家的那些投资市场都真的一样是怕这个疫症呢？ 都会，但我想那个影响性肯定不会有内地以香港那么大，因为现在当然都有确诊个案，但是都好看它的传染性和即究竟后续那个发展，那不可以掉以轻心咯，即我想现在这一刻这个都会是影响即外围股市的其中一些情绪，但是始终如果你说讲到即係歐美嘅市場咧，咁仲有更加多嘅因素影響，譬如話你話美國咁有美國總統特朗普彈劾嘅問題啊，以至到地緣政治嘅風險啊，企業嘅盈利啊，咁對於即係聯儲局貨幣政策，即係都仲有好多嘢會影響中美之間嘅貿易戰。咁但係而家咧，你話即係淨係講香港同埋內地個股市咧，我諗就淨係集中咗睇一樣嘢嘅啫，因為即係大家都。真係都歷歷在目啊！對於即係沙士過去無論係即係點講啊，死亡嘅人數啊，對於 當時嘅社會環境嚇， 係啊，即係對於當時社會環境嘅影響啊，經濟嘅影響啊，即係好沉痛嘅教訓嚟嘅。咁即係睇嚟，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大家唔希望咁，但係睇嚟又有少少相似。咁所以我諗即係對於即係經濟同股市咁點都會有衝擊，因為即係澳門特首或者澳門方面嗰個反應好迅速啦，即係可以成本價買口罩，話行政即係澳門嘅行政總裁都講話即係特首嚟多次係澳門嘅特首，成日都講 CEO 嘅關係， 係 澳門嘅特首 唔察覺 特首講住冇乜嘢嘅嗬，咁澳門嘅特首咧就海晴先生都話即係真係好即係必要時真係賭場都要關。咁即係都係反映到即係澳門極高嘅應變能力，咁但係起碼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咁。 即係應變還應變，應對還應對。咁但係即係個疫情嘅演進係冇辦法去。去逆轉嘅，即係當有人感染、有死亡個案咁， 最緊要我哋自己平民百姓就做好自己嗰個嘅保護啦，同埋唔好即係有病就唔好拗啦，早啲去睇醫生啦，同埋即係知道究竟自己咩事都係緊要噶嘛，係咪先？ 完全正確。 咁但係喺呢一個嘅投資市場上咧，睇住呢一個嘅新型肺炎疫情啦，咁又有啲嘅股份類別啦，譬如話航空啊、酒店股呢類咧，就於是都有啲分析啊，喺市場上面就覺得，可能會遭受拖累，係咪真係會咁咧？ 係，咁我諗一定噶啦。咁其實由開始爆發，甚至乎香港未有確診個案，我已經講緊同樣嘅睇法啦。就即係話呢個板塊呢啲嘅股份一定會受到拖累。即係話本來咧，大家都有機會對於所謂嘅春運概念會有啲炒作，譬如話往往都係就嚟放春節咯，航空股都理論上會做好啲嘅，因為會憧憬咧即係今年春運又點樣創新高啊，人流又有幾多啊？車流啊，即係飛機航班嘅客座率啊咁等，但係而家呢一刻，我諗唔需要有任何憧憬同幻想同盼望啦。有啲機場直情唔開得啦，咁甚至乎即係來回往返一定係會少咗好多。所以即係喺呢一刻咧，即係對於你話頭先提及過嗰啲，即係尤其是酒店啊、餐飲啊、旅遊啊、甚至乎再落去零售啊、航空，尤其是係即係首當其衝噶啦。咁我諗佢哋都未咁快可以反彈到住，因為而家都未話。即係個疫情未去到尾聲，即係而家睇落嚟，即 係啱啱開始咁 啊！ 係啊，即係呢一個就大家再一路睇住個。个疫情嘅变化点样啦，嚟到走啦吓。咁但系另外咧，头先都有提及过，就讲到旧年外汇基金嗰个债券投资收益按年咧系增加嘅，仲要增加接近一倍添。咁系咪即系嚟紧啊？如果喺投资项目上面，啲小投资者又可以考虑呢一个嘅债券市场，系咪可以参与下咧？咁？ 好，咁先讲下去年点解会咁好，而今年点解又可能冇咁好啦。嗱，其实债券嘅价格呢都用最直接同了当嘅解释俾大家听呢，其实你买债券即係借钱俾人咁解啫。咁当然啦，讲落去就好好玩㗎啦。我买咗美国国库债券，咁我咪借钱俾特朗普，咁即係諗落去都几好玩㗎喎。咁但係债券嘅价格呢，其中一个最决定性嘅因素呢，就取决于利率嘅环境嘅。咁永远呢都会同市场指标性嘅利率呢，係即係所谓嘅走向呢係相反。即係简单啲讲，如果利息係向下调呢，债券价格就会向上升。咁唔好忘记喎，去年美国减咗三次息嘅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咁所以对于债券嘅价格嚟讲呢，即係你买咗嘅话价格上升，咁其实呢账面上未到期你都有着数。咁不过如果你话今年嘅大环境，起码联储局就讲到明冇减息嘅空间啦。咁所以呢即係唔存在住呢一个利率嘅环境对于债券价格带嚟正面嘅帮助。咁所以呢即今年就唔算话係一个好嘅时年嚟嘅。如果纯粹讲你话投资美元嘅债券，投资美国嘅债券，亦都因为我哋香港即係同美元有即係所谓嘅关系，咁呢个影响都相对比较大咯。 哦，咁又知道啦，究竟嚟緊呢一个嘅鼠年也好，或者整个呢2020年自己个投资部署係打算点都好，咁呢啲功课呢要做定啦。咁今朝早呢就再一次多谢黄德基 Dicky 啦。咁喺呢个时候呢就真係要拜定个早年啦，因为下一转返嚟呢已经係年初嘅年初六年初七㗎啦，同你通电话。 冇错，预祝咧各位神光嘅听众咧，醒醒神神，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当然啦，即系龙马精神，青春常驻啦，女士，同埋投资获利啦，多多得机啦吓。 好啊，成你贵言啦。咁我哋留待呢个初六先再同你通话啦吓。多谢 Dicky， 拜 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神光第一线，神光第一线，敢作敢变。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你会为咗1000蚊而要坐十年监吗？ 你一定会话梗系唔会啦。但是阿辉16岁嘅时候就犯咗呢个错啦。 阿辉话当年因为觉得零用钱太少，唔够钱使，而喺机铺里面被毒贩以1000蚊利诱，贩运市值约26万元嘅 K 仔氯胺酮。 犯案途中被警员截查，之后就被告上法庭。 法官判刑的时候考虑到涉及的毒品分量和种类，本来应该判处阿辉监禁15年，鉴于他认罪，结果阿辉都因为贩运毒品而要坐10年监。 16岁青少年因为一时的贪念而要在狱中度过10年光阴，刑罚绝对不轻。贩毒是严重罪行，年纪轻绝对不是减刑的因素，更加不是犯法的藉口。 所以不要以为年轻人贩毒只会被判禁法或者入教导所，青少年如果涉及贩毒罪行，一经定罪一样会被判处监禁，无知并不是犯罪的开脱理由。 根据危险药物条例，贩毒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和罚款500万元，各位年轻人千万不要自毁前途啊。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年纪轻轻已经成为英美流行乐坛的宠儿了，他是 Louis Capote， 有这一首新歌 Before You Go。 I feel by the wayside like everyone else. I hate you, I hate you, I hate you, but I was just kidding myself. Our every momentI started a place, cause now that the corner light here were the words that I needed to say. When you hurt under the surface, like troubled water running cold. Well, time can heal, but this won't. So. 近年可以话系冒升得好快嘅呢一位音乐人啊 ，Louis Capote 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10第九位。Before You Go，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阿芭比，有啲咩要话俾彭爷爷听啊？ 嗱，而家咧成日听新闻报道都知道咧，大家就出街要注意个人卫生啦，亦都要咧即系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如果自己病咧就要戴口罩啦， 系 啦，都会可以戴口罩嚟预防啦。咁我今朝想讲嘅咧就系，我发现咧有好多嘅市民咧就系近呢一两日咧就系尝试去将屋企嘅口罩全部增加。 咁即系抢购， 冇错啦。咁但系咧，由于咧嗱，琴日好笑嘅，因为咧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嘅，我朝头早去问有冇口罩，有好多。 系咪住宅区嘅啲药房啊？ 算唔算住宅咧？因为有啲住宅系楞埋商业嘅商场噶嘛，系啦。咁咧，但系咧到你傍晚去嘅时候就，哎呀冇啦，卖晒啦。 系啊，我都听到有啲身边朋友讲话抢呢一个嘅口罩咁样。 系啊，咁甚至乎咧，即系琴日咧有啲国内嘅朋友咧系托香港嘅朋友咧系买口罩寄翻国内添。咁啊听讲咧，国内嗰个嘅抢口罩亦都系非常之疯狂啊。咁啊提醒大家啦，如果病嘅话咧，除咗睇医生注意卫生，戴翻个口罩啦，就唔好传染俾其他人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河北确诊省内第二宗新型肺炎患者，他已经死亡，是湖北以外的死亡个案。疫情严重的湖北省为了防范进一步蔓延，全省一律取消旅行团，大中小学延期开课，招商活动亦都会暂停。中国财政部宣布紧急下拨10亿元人民币补助资金，协助湖北防控疫情。目前全国的个案增加至超过830宗。 日本确诊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患者是一名来自武汉的40多岁男子，他正是在日本旅行。日本卫生部门说，这一名男子上个星期日抵达日本，到步之前已经发烧了几日，但是声称入境的时候病情已经稳定，到前日再因为发烧入院治疗，目前在东京一间医院留医。这一名男子说，没有到过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在日本旅游期间都有戴口罩。警方证实，一名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前往内地回港之后出现轻微发烧，依家是在医院接受治疗以及等候测试结果。早前有报道引述消息说，一名东九龙交通部警员日前在去了深圳探望妻子之后，回到香港出现发烧，入住仁济医院隔离病房。又说那名警员回港之后曾经翻工，以及是怀疑曾经出入警种。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并没有披露有关细节。警方说已经制定一套应付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的工作指引。被问到近一个星期警方有没有接获其他警员报称是到了内地之后回香港出现不适，以及如果有上述情况是否需要通知警队，警方就未有回应。医管局员工阵线联同其他医疗组织发表声明，指出武汉肺炎在香港已经有爆发迹象，要求政府全力做好防疫工作，立即拒绝旅客经中国入境香港。声明要求政府必须在下个星期二之前全面落实香港边境防疫措施，否则不排除会行动升级，包括发动工业行动。员工阵线指出，公营医疗体系早已经不胜负荷，但是政府依然任由关口毫无管制，情况令人担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57，瑞士法郎0.97，澳元0.685，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854点，升5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0.51美元，卖出1561.3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以及有几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依家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啦，因为今日咧系农历新年除夕啊，咁港铁同埋部分轻铁路线咧系会提供通宵服务噶，咁部分巴士路线咧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啦，同埋改道行驶噶。电车方面啊，同埋中区嘅半山自动扶梯啦。那個服務時間是會延長到凌晨3點鐘的。在路面方面亦都有封路措施，在港島方面下午4點開始銅鑼灣的唐街和部分的告示打道會封閉，另外景隆街以東的洛克道、東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記利佐治街是會設立成為行人專用區的。九龙方面，旺角的花墟道都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由现在至到明日的早上8点钟，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和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的一段太子道西支路是会临时封闭的。在下午的3点开始，观塘的福宁道和福塘道亦都会封闭的。在6点开始，黄大仙介乎龙翔道和凤德道之间的沙田坳道亦都会封闭。在新界方面，上午的十 11点开始，上水的新宫街和部分的新康街是会封闭。在下午的4点开始，元朗部分的康业街、喜业街、宏业东街、部分的宏业南街和强业街亦都会封闭。在下午的6点开始，屯门的天后路、新合里和部分的红墙路、新安街和兴旺街都会封闭。荃湾的启康街、启智街和部分的海霸街和沙咀道都会封闭。咁喺较早前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咧就有紧急维修噶，咁而家已经完成咗啦。歌和老街去翻泽安村方向，跟住达之路嘅慢线咧就已经解封啦。隧道方面啊，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排到去欣怡花园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你知唔知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Hello， 我系 Lily， 我嚟自印尼食材。我最中意深水埗，因为喺嗰度买嘢好平，同埋好多好味嘅嘢食。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去，不要助长暴力，我们才可以快点过回平静安乐的日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朝早8点39分啦，今日呢一个嘅年三十。 年三十啦， 三十啦， 唉惨啊真系， 乡巧话出咗嚟 啊，啲乡音做咩事啊？今朝呢个年三十嘅早上咧，喺直播室咧就有我鹏仔，再加埋阿小白同埋阿 Barbie 就会为大家咧呢个时刻就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咁啊当然啦，都系睇下啲疫情嘅状况啊发展到如何啦，咁啊先睇下呢个嚟自咧明报嘅头版头条啊，讲到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啊迅速扩散，咁武汉当局啊决定封城嘅，咁而武汉市委书记疫情防控指挥部嘅指挥指挥咧就叫做马国强，咁佢咧寻日凌晨嘅时候宣布咧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实行咧呢一个战时措施，坚决压制 疫情蔓延，而水陆空交通会全面停运，阻绝人员流动。咁当局并且征用咧，系同增建医院应对日益增加嘅确诊者。同省嘅另外有最少系7个市，包括咧系黄冈市啦、赤壁市啦等等，亦都宣布封城。咁而湖北高速公路总共咧计有30个收费站，实行呢个交通管制。广东亦都启动咧系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一级响应，咁咪加强检查进出人员。不过咧，世卫同本港专家质疑封城的成效嘅，咁截至到系今日凌晨啦，内地确诊有640例啊，即系有640个呢啲嘅案例啦，啲病例啦，咁而18人咧系死亡嘅，并且系出现咧首名喺武汉之外嘅死者，咁咧佢就系呢个河北嘅一位80岁嘅长者嚟嘅，曾经咧系住过武汉2个月咁样。咁至于香港方面咧，就前日2名高度怀疑患者就寻日确诊咧系新冠状病毒。咁佢哋嘅密切接触者当中咧有7个人系正在隔离。咁而特区政府今日开始就要求所有系乘坐高铁抵达香港的旅客必须填写健康申报表的。这个来自今天明报的头条报道。 好啦，睇一睇《苹果日报》嘅头条啦，讲到咧就系话港府中柜低，高铁客需填表嘅。卫生署琴晚咧就系回复查询嘅时候指出啦，一名密切接触者咧出现发烧，琴日晚上咧喺检疫中心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列为怀疑个案。有消息就指出啦，有关人士咧系首名确诊经高铁来港嘅39岁内地男患者，8名亲密接触者嘅其中一人，8名密切接触者嘅其中一人啊，首次呈阳性反应，怀疑咧系高度怀疑个案嘅，咁啊正进行紧第二次嘅测试。该名男患者嘅同行家人咧早前已经乘飞机嚟港噶啦。卫生署长陈汉仪就表示啦，第一宗确诊个案咧就系涉及一名39岁病人，有8名密切接触者，当中咧有3人喺香港，正系咧或者已经被送往麦理浩夫人度假村隔离啦。其余5人咧都唔喺香港，已经通知咗咧外地嘅卫生部门跟进。第二宗確診個案的患者是有4名的密切接觸者，一人出現相關病徵被送院，2人正是安排送到麥理浩夫人度假村隔離，其余1人已經是前往威爾斯親王醫院，適當的時候會是被送到檢測中心。2名患者共有63名其他接觸者，其中6人有相關的病徵，列為懷疑個案，到醫院接受隔離，而57人就沒有出現病徵，只是需要醫學監察而已。政府咧，琴日就召开咗第3次严重应变级别督导委员会会议之后咧，就曾经指填表咧会聚集人流，会增加感染病风险，而一口拒绝高铁旅客实施健康申报嘅处理行政长官张建中咧就宣布啦，会加强预防武汉肺炎传入嘅措施。由今日起咧，旅客咧系需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嘅措施咧，系会施展到呢一个嘅西九高铁站嘅。咁我讲一讲。总结下政府公布的防疫新措施包括啲乜嘢咧？包括咧头先讲到嘅所有乘高铁到港的旅客都需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啦。港铁公司咧会对内地对港的高铁列车咧加强清洁消毒啦。卫生防护中心加强怀疑个案检测同埋情报，咁亦都系设咗条热线嘅21251122。如果有怀疑个案咧同埋确诊个案密切接触者就可以致电嘅。教育局方面咧呼吁啦，学校系应该要延迟内地交流团，政府高层咧同口罩供应商咧系紧密咁沟通嘅。下周咧会有几批嘅口罩新货到港啦。咁啊，设有2个隔离营，麦理浩夫人度假村咧就已经启用啦，而鲤鱼门嘅度假村咧亦都系准备会受启用噶啦。亦都呼吁市民咧，如果冇必要咧，就唔好前往武汉。而曾经到武汉嘅人咧，就应该要戴口罩，直至到回港后嘅14日嘅。咁并且咧会每日召开记者会，向市民交代疫情嘅进展啦，同埋咧初一 至到四嘅西九文化区新春汇演同埋初二嘅贺岁杯咧都系取消嘅，呢啲都系相应嘅措施。呢个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obby。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武汉肺炎疫情杀入香港啊，今日市民纷纷抢购呢个口罩自保啊，市面咧曾经出现口罩荒噶，咁啊港九药房总商会指出啊，自本港确诊武汉肺炎个案之后，咁啊估计全港大半嘅药房嘅口罩已经系断货，咁啊虽然啊业界咧就已经加紧入货，咁但系供应咧仍然十分紧张。由于未来几日正值咧就系农历新年假期，加上运输需时啊，业界估计可能咧就要到年初十，即系2月3日先至能够补货。咁啊澳门方面啊就向居民咧就系拨备口罩，咁啊寻日傍晚嘅时间开始啦，俾澳门嘅居民凭身份证或者咧就系外劳凭蓝卡咧就喺指定嘅药房购买。咁啊，以固定嘅成本价$8啊，十个咧就出售嘅。每名嘅市民每一次咧就限购10个嘅口罩，10日之后可以再购买。咁啊，另外啊，消费者委员会发现本港口罩零售咧有价格嘅波动啊，呼吁商户啊不应该咧就趁火打劫，咁啊要喺危难嘅时间咧尽一尽社会责任，齐心协力应对疫情噶。咁亦都因应口罩短缺嘅问题啦，啊旺角有药房推出咧，自己推出啊，限购令。自己推出系啦，每人只系能够咧买一盒嘅口罩，咁市面可见啦，口罩嘅价格亦都被推高噶。成人外科口罩以至到咧就防护能力较强嘅 N95 口罩，由平均价格每盒$70至到咧$500不等嘅。咁啊，头先提及过咧就系 N95 嘅口罩啦。咁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表示啊，咁啊武汉肺炎咧可以透过飞沫传播噶，而飞沫含有水分，佢嘅微粒尺寸较大，三层设计嘅外科口罩咧系能够阻隔嘅。佢指出啦，一般市民佩戴外科口罩其实已经足够咧就预防疫情噶啦。反而啊，佢话到啊吓N95 口罩咧，因为透气差，长时间佩戴咧，可能咧就会令到使用者倒吸翻咧自己嘅二氧化碳。系啦，咁啊令到血液入边嘅二氧化碳嘅含量上升，导致到咧就系脑血管舒张，咁啊引致到咧头痛嘅。系啦，咁即系嗰啲， 因为佢唔通， 系啊，即系咁吸翻自己嗰啲气啊。咁啊，根据翻专家讲，我揾翻支普通嘅外科口罩其实已经足够啦吓， 系好嘅，唔该小白。咁啊，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转睇下香港文汇报嘅内页港文啦，都有啦，系关于嚟紧啦吓，喺春节期间喺香港嘅好多啲活动啦，大型嘅活动咧都要取消啊。正话阿 Barbie 咧都有喺呢个报章当中咧有提及嘅，咁喺文汇报呢一度咧有更详尽嘅讲解嘅。咁喺内文当中就话咧，新型冠状病病毒肺炎嘅疫情持续扩大啦，咁原定啦喺年初一至到年初四喺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举办嘅呢个航空新春国际汇演啊，咁以及咧就年初二嘅贺岁杯足球赛就系宣布取消。咁而其他农历新年期间举行嘅大型活动啊，包括啦今晚啊黄大仙祠上投柱香，又或者啦初三嘅赛马等等。咁主办单位咧寻日就表示咧暂时都系会如期举行嘅，并且呼吁咧参加人士系佩戴翻个口罩到场嘅吓。咁其中咧就要亦都睇下呢一个嘅黄大仙祠啦，佢哋就话维持今晚9点钟开放啦，俾啲善信咧进入等候，指示就上投柱香，咁之后咧会通宵开放嘅，暂时就未有计划更改安排。若果有任何活动安排调整咧，会喺官方网站以及系社交专页嗰度公布嘅。咁而黄大仙祠咧已经为员工咧准备足够嘅口罩，咁而现场亦都设有咧系酒精搓手液啊，去俾啲善信嚟到去使用噶。好啦，咁另外啦，大埔林村嗰个香港许愿节又点咧？咁亦都会喺啦，就系听日大年初一咧如期进行。讲到啊，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仲将会去到现场嗰度咧，就为呢一个新嘅许愿树系进行奠基礼嘅。咁而大年初二啦，车公诞就由咧沙田乡事委员会举办嘅拜车公活动，亦都咧 系会如期举行。咁当日早上九点咧就会举行呢个车公大元帅集体上香祈福仪式。咁而沙田乡事委员会就呼吁市民咧要佩戴口罩参与，如果有唔舒服咧，适宜留喺屋企度休息，就唔好去啲人多嘅地方嗰度逗留啦。咁话呢个嚟自今天咧系啊文汇报嘅报道嚟嘅。 好啦，睇一睇经济报嘅港文报道啦，讲到咧就系年宵丁财不旺啊，花档蚀本价促销。咁啊，讲到咧维园档主咧卖蝴蝶兰嘅一个档主咧就话啦，今年咧嘅花市生意咧系必定蚀本嘅。经济唔明朗，影响咗今年花市嘅销情啦。今年市民咧都系集中咧购买一啲低价嘅花束，系唔舍得消费噶。咁啊，档主陈先生亦都话啦，今年嘅兰花咧系减价一半啊，都系以蚀本价出售。 嗯， 亦都有商户咧系以尽做嘅心态咧去参与年宵嘅。售卖百合花嘅档主陆小姐就透露啦，今年生意咧系大跌超过七至八成啊。佢就话啦，现阶段咧已经系蚀紧本噶啦，对于剩翻嘅展期销情力都唔感到乐观。佢亦都话，由于咧系冇咗干货摊位咧，其实晚上嘅人流咧系更惨淡嘅，亦都因为租金低咧，同行咧就唯有斗搏啊，咁啊就吸引咧一啲嘅大家嘅眼球。就希望可以吸引到生意嘅，咁啊有人减价啦，但系同场咧都有人选择加价。咁啊有一位档主啊黄先生就话啦，由于咧系取消咗干货摊位啦，令到人流大减。为呢个情况咧，佢哋有啲应对措施，就系话咧减少咗入货量，但系同时咧就加价，希望咧以单价咧去催谷生意嘅。 有用嘅咩？ 我唔知啊嗱， 即系做生意嘅嘢，我真系唔识嘅啫。 嗱，咁佢打个譬如咧，佢话譬如如果30蚊嘅原价嗰个盆栽系。咁佢平均咧就加价大概10蚊左右，咁佢就话虽然咧今年嘅嗰啲摊位咧系反应冷清啦，咁租金咧按年其实跌咗七分一嘅，咁反而咧就加租多咗4个档位，成本咧都仲低过旧年， 系、哦、抵租嘅， 系啦，佢就咁样计咧条数，咁、于是佢就预计咧今年咧系会赚超过70000蚊，同旧年系差唔多嘅。咁啊，系啦，我 呢啲真系生意头嚟 嘅，识计。咁啊，不过点都好啦，希望即系大家而家虽然话报道话系丁财都唔旺啊，咁希望今晚最后冲刺大家，即系如果要行嘅话都、OK、 丁财都旺， 冇错，旺旺旺啦！呢个嚟自经济报报道， 人多就都系要戴 口 罩， 冇错啦。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都系因为疫情影响啊吓，咁啊话到啦，因为肺炎嘅疫情持续扩大啊，全国嘅中国咧就进入咗抗疫嘅状态，咁啊内地七部春节贺岁片寻日齐齐宣布以疫情为重，咁啊撤档嘅，咁啊包括咧就系紧急救援啦、夺冠，咁啊原名叫做《中国女排》嘅。唐人街探案三，咁啊急先锋、姜子牙、熊出没，以及咧就系囧妈，咁啊影视板块寻日啊多个嘅股份亦都咧就系跌到停噶，咁啊影视企业咧可以话损失惨重，咁啊央视每一年嘅随即举办嘅全国春晚咧，亦都系有啲变动啊，转头再同大家睇，嗱、今年嘅贺岁片啊被指咧就系期待值极高噶、哦，咁啊不同于咧就系以往春节档只系单一嘅喜剧题材为主，啊今年嘅春节档期影片题材咧涵盖咗咧就系悬疑推理、体育励志、国漫神话，咁啊灾难动作、枪战冒险，市场咧原本系寄予厚望嘅。七部嘅影片背后嘅出品方出品嘅公司啊，突破咧就系133间添噶。咁啊，各间嘅影片咧喺撤档公告上面不约而同咧就表示啊，以疫情为重，以生命为重。咁啊，亦都话到啦，医护人员在前线战斗，全国人民都应该配合政府的措施，抵御病毒传播。咁讲噶。咁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亦都系受到疫情影响。咁啊，今年啊，央视春晚咧就会延续啊，主会场加呢个分会场嘅舞台设计。除咗咧就系北京主会场外之外啊，仲会咧就系设置位于港珠澳大桥。白海豚岛的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以及咧就系河南郑州分会场， 咁啊咁多地方 系啦。由于疫情严重啊，两个分会场咧将会由直播嘅模式咧就改为呢个录影嘅制作模式咧去到推出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想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是小白和 Bobby。 早晨 这么多位晨光第一线的听众、今早阿欧就不舒服是不 是？是啊，病了、 所以呢哎呀，咁其实我都唔会有好多时间、我以为就欧欧呢才智欧啦，咁少咗才智欧同嗰啲嘅财金达人倾偈，咁我会多啲时间，原来都唔系嘅，都差唔多啦，完啦已经。咁好啦，嗱，我今朝话梅呢就准备呢同大家呢讲样嘢啊，因为呢我睇到最近呢有啲资料呢咁讲啊，唔知道啊 ,Barbie 同埋小白咧，兴唔兴咧？系五岁嘅咧， 我都中意五岁，系啊， 瞓觉晏昼觉， 我都渴望我可以五岁。 做咗晨光之后咧，我多咗五岁嘅时间。 哦， 哇！你能够有五岁嘅时间，你真 系 好幸福， 系啊，真系幸福。 不过多数咧都系 喺边嘅嗰阵时系， 多数咧都系唔觉意瞓着咗嘅。 哦，喺自己架车度啊， 有阵 时 喺车度咧，有阵时喺出边 coffee shop 写紧嘢嘅时候，又唔觉意瞓着。 哇，都瞓着咗啊！ 系啊， 哇，你瞌睡症可能系， 唔系太眼瞓啦，朝头早太早啦。 但系你觉得咁样面一面是很有用的， 好有用啊！哇，你面完之后咧，你发觉好大分别。如果你冇面过咧，夜晚其实是九点几十点已经好眼瞓啦。如果面过嘅时候咧，可以挨到十一点几十二点噶。 咁样你有冇计下咧？自己平时啦，呢啲唔觉意嘅瞓晏觉，你通常瞓嘅时间系几耐到呢？ 我谂半个钟至九个字啩，一时时啊，系啊，睇下附近环境点咯。 即系咧，半个钟至九个字就小白啦吓。咁、但系原来呢，喺外国人嘅生活当中咧，佢哋咧都有一个咧系五岁嘅充电嘅方法。咁就是瞓20至30分钟嘅，系、佢哋用呢一种嘅方法嚟到去补眠嘅。不过原来话最近啦吓、有流行啦另外一种嘅补眠嘅方法啦。咁、咧就唔系话你要瞓几耐，而系咧就提你啊。喺呢一个嘅瞓觉嘅同时，亦都咧饮翻杯咖啡、真系得意啦！ 唔系相冲嘅咩？两个 饮杯咖啡，跟住再瞓啊！咁、原来你醒咗之后咧，会更加精神噶、咁当中咧，其实就 想瞓得着先 咧。系啦，我哋成日话啊，你饮咗咖啡咧，瞓唔着噶咁。其实都唔系个个会咁样噶吓，咁啊嗱呢一种讲法咧，系咧你饮咗嗰杯嘅咖啡，然之后咧先至咧去瞓嘅话咧，当你瞓醒咧吓，大约咧20分钟啊或者30分钟到咧，咁你会咧觉得个脑筋咧好似更加清醒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系同嗰个咧。咖啡因啊，同你嗰个嘅瞓觉啊之间咧所作嘅嗰、那个提神嘅作用， 哦， 有冇令到你缓解咗啲疲劳 咁？ 咁 饮普洱都得啦， 系有啲关系噶。 咖啡因啊嘛， 哎呀，咁人哋系讲西方嗰啲朋友啊，饮呢一种方法嘅时候就饮咖啡咯。咁如果你系普洱，可能就系中国方面嘅朋友会发现到呢一种嘅情况啦。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唉，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就系瞓乜鬼啊，饮咖啡都系冇用噶，早啲瞓好过。 部分轻铁路线提供通宵服务噶，咁部分巴士路线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啦，同埋改道行驶。电车啦，同埋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同埋行人道咧，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到凌晨三点。咁而路面方面都有封路措施噶。咁喺港岛啦，下昼四点钟开始，铜锣湾唐街同埋部分嘅告士打道封闭噶。咁另外，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而另外喺九龙啦，下昼六点钟开始，黄大仙介乎龙翔道同埋凤德道嘅一段沙田坳道咧就会封闭。咁三点钟开始啦，观塘嘅福陵道同埋福塘道咧就封闭。喺新界啦，下昼六点钟开始，屯门嘅天后路、新合里同埋部分嘅红墙路啦、新安街同埋兴旺街封闭。咁另外，荃湾嘅启康街、启智街同埋部分嘅海霸街、沙咀道咧都系封闭噶。咁由上昼嘅十一点钟开始，上水嘅新宫街同埋部分嘅新康街封闭啦。咁下日昼嘅四点钟开始，元朗部分嘅康业街、喜业街、宏业东街、部分嘅宏业南街同埋强业街咧封闭噶。大家留意翻一带嘅封路措施。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新年祝大家刚柔并重。 我是超 B 啊，我梗系祝大家有超强嘅能耐啦。 我是阿土，梗系祝大家桃花满满啦。 但系最紧要梗系祝大家 合家平安，恭喜恭喜！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法律援助确保有合理理据提出诉讼或抗辩嘅人，唔会因为欠缺经济能力而无法寻求公义。任何人不论国籍或居住地，如果成功通过经济审查及案情审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办理在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法律援助处是香港法治的基石，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现在的小朋友很懂鼓励同学的。 不要紧，只要你呢平时多读些英文书，你成绩又有进步，你答问题的 point 都会大幅提高的。 翠欣，你觉得启新的推介帮不帮到手呢？ 可以，但是他没有跟我说过。 想了解多些小朋友的想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30分钟你可以用来上网煲剧、打机和看杂志， 30分钟你可以用来散步、缓步跑、跳绳、游水。 人人呢每日都有24小时的，你怎样利用那30分钟会为你的身体带来不同的效果呢？ 每日3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能运动，对于你的心肺功能、骨骼、肌力都有好处。 当你有30分钟空闲的时间，你应该懂得怎用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線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朝早九点零八分，哎呀，啱啱跳咗九点零九分啊，即系答到正啊！哇，其实我哋晨光第一线咧都忙碌啊，喺呢一个嘅新春期间， 农历年嘅时候， 系因为我哋咧即系有个传统，咪晨光拜年团嘅、小白 系 咪？过去嘅日子咧，通常我哋就话呼吁听众啦，打电话嚟如果你想咧新春期间咧，我哋咧就晨光第一线嘅主持去你府上拜年。咁样好，我哋今年 撞正乜嘢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初一初二收炉喎， 系啊，咁但系咧，我哋又初三启示， 系 咁，所以初三初四咧都会有晨光拜年团。不过今年咧，我哋又想咧，不如改变少少咧，我哋就唔系请听众咧，让我哋去登门造访咁，而系咧。我哋想去咧支持一下嗰啲啦，小商户 啊， 尤其是咧，即系除咗话社会事件，依家仲多埋疫情添，咁、所以咧就谂住咧，不如我哋去花费下咧， 振兴经济。 应该都做唔到啲咩噶啦， 我谂住靠你噶，振兴经济 都唔会做到啲咩嚟噶。我系振，我系振鹏啫，唔系振兴经济。咁但系咧都想咧有少少心意，咁所以就喺年初三啦，我哋打算咧就去车公庙一带啦。咁因为附近应该有一啲嘅卖新年贺年用品啊、摊档啊、风车啊，即系嗰啲嘅朋友啦，嗰啲嘅小摊档咧会。喺度营业嘅，咁我哋谂住咧不如去大旺一下咁样， 好喎、啊、好喎、 啊，旺下场、啊， 梗系要啦呢、這个新年。 另外星期二大年初四咧，我哋谂住咧就呢一个嘅晨光拜年团，不如咧我哋去造访一下一啲绿色经济圈嘅小商户咧。 呢、這个听到又舒服啦， 系啦， 唔使嗌交， 未听过添可能 系啊，绿色经济圈 其实都系想。想去帮衬一啲叫做有环保意识啦，绿色消费啦，系啊，带领呢一方面嘅一啲小商户，究竟佢哋嘅生意点啊？希望佢哋喺鼠年咧，除咗话搵多啲之余，亦都咧可以将嗰种咧系环保信息啊，同埋嗰种嘅绿色生活嘅概念咧，系不同嘅社区嗰度可以普及一啲啦。 绿色生活啊，其实个个都做到嘅， 系咪啊？ 系啊， 咁所以今年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就无需要打电话嚟登记咩晨光拜年团去你嗰度啦，我哋系唔会去嘅。 出年啦，出年， 出年又睇下点样啦，系咪？ 好啦，睇下点安排啦好啦，咁今日星期五嘅时间九点钟之后咧，我哋亦都咧有消失的地图。 哦，飞去边？ 今日咧就切合翻个农历新年嘅主题啦。咁我哋就会揾嚟旅游达人同我哋讲喺韩国方面，原来都会过农历年嘅。 系咩？ 系啊，个玩法系点咧？咁啊，等佢讲下啦吓。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咁啊嚟到啊星期五嘅早上，消失的地图啊嘛，继续咧都系揾到韩游团长阿 Joyce 上到上嚟嘅。早晨啊 ，Joyce。 早晨，大家好。 系嗱咁啊，今日咧咁啊，我哋就系一月嘅24号啦。 系。 明天啊，大年初一啦。 系 啊。恭喜定你先。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恭喜大家都发财。喂，韩国方面啊。 系。 韩国都唔系讲恭喜发财噶。 系。 佢哋但系都会有相同嘅礼仪，因为日本咧。佢哋元旦佢哋都會派利是咁樣嘅，咁農曆年嗰個咧，佢哋就會做啲傳統嘅嘢。咁但日本方面其實元旦嗰個就大啲嘅， 係係係， 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係農曆年嗰個咧，就喺譬如中華街啦，即係我哋成日講唐人街咧，就會多啲嘅唔同嘅慶典嘅。咁韓國方面又點咧？ 韓國咧基本上咧以農曆嗰個就比較大啲嘅，係、 嗯、 啦，咁一月一號嗰個就比較較為西方少少嘅元旦啦，咁喺韓國嚟講咧，有兩個大節，第一個就係春節，即係我哋嘅農曆新年啦。第二個就係中秋節，係、 哦、中秋節啊， 係啊，中秋同埋新年係佢哋兩個最大嘅節嚟㗎。 中秋節等我估下先，係咪因為佢哋嗰啲農產品咧就收成啦，咁就叫感謝，好似日本秋祭咁樣咧。 類似，因為以前都係農立國嘅， 係啊係 啦。咁同埋咧其實喺點解為之佢哋大咧，就是、因為咧逢親農曆新年同埋中秋節咧，佢哋都要係翻屋企團年啦，甚至乎。 如果是大家族的呢都要有祭祀咯，要拜祖先的。 嗯 啊、所以其实对于韩国人来讲呢，一年有两个大祭、 嗯、 一个就是春祭，一个就是秋祭啦。 春祭秋祭。 是啦。 哦，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先啦。好啦， 讲、 下春祭先啦。咁我哋有啲咩习俗嘅韩国方面嘅，如果你真係諗住喂哇、哦、大年初一而家都准备相机听埋我哋嘅消失的地图，咁袋下落袋先。 好。 习俗啦， 习俗方面咧，其实咧就同我哋好相似嘅，佢、哋一样有 派利是， 派利是啦，系啦，有噶，佢哋嗰啲叫 sebetun 祭， 叫乜叫咩 ？sebetun 啊， 系啦 ，sebet 就系 信，叫盾牌嚟嘅， 盾系盾就系钱嘅意思， 哦， 系啦，都系长辈会俾 sebetun 啊， 系啦，就会俾晚辈嘅一啲嘅利是啦，一啲嘅祝福啦，系啦，咁通常咧就通常就会用白色嘅信封啦，同我哋有啲唔一样嘅，系啦，日本同埋韩国都系用白色为之喜庆或者系即系叫做有福嘅颜色啦，咁、但系佢哋有啲嘅比较地方啲嘅地即系地方啲或者老人家咧，最后咧信封都唔用噶啦、直接。現兜兜， 現兜兜， 係啦，就俾錢你咁樣。 現兜兜俾你，冇知好似即係俾茶樓咁樣咧。 哎呀， 我細個嗰陣時候，有冇位啊？ 係啊，同埋咧，我覺得咧，韓國咧都有啲保留一啲嘅傳統，就係、是、咧平時我哋咧通鬥利是咧都會恭喜發財咁樣，都簡單咗好多噶嘛。佢哋唔係嘅，佢哋咧都會係咧年初一咧就真係可能有啲家族會係再講究啲，就會著新衫韓服啦。 系、啦，傳統嗰啲，即 係 大長金， 冇錯啦，即係可能或者著一套佢哋平時淨係去飲啊，或者係拜年啊，先會著嘅韓服啦。之後就會同佢哋嘅可能爸爸媽媽或者係佢哋嘅長輩，可能婆婆、公公啊、爺爺嫲嫲咧，就真係行呢個嘅叫做大禮。係啦，即係。做一個大禮，即係可能斟茶或者做一個大禮， 即係叫做鞠躬咁樣。 係啦係啦，佢哋會跪喺度會做一個大禮。平時我哋成日都喺電視度都會見到嘅，一逢親就嚟到新年咧，好多唔同嘅藝人啊、歌手啊，有時佢哋都會著住傳統嘅韓服咧，就會係做呢啲嗰個嘅大禮，行呢個大禮啦。就即係講緊一個係哦，對一個嘅長輩都係來年一個嘅係健康嘅祝願啊，係啦咁樣咁。行咗個大禮咧，先至會收到佢哋嗰個利是嘅。 哦， 係啦，咁而都會咧每一日嗰、那個嗰日嘅朝頭早都會大家會一齊圍埋一齊食一個叫做篤固，就係年篤固 係 啦，係啦，就係年糕湯。 嗯， 平時我哋都有時都見過嘅，就係、是、一碗白色嘅湯，裡面有啲年糕片，係啦。咁有時有啲嘅屋企都會加啲可能牛肉絲啊，或者係雞蛋絲嘅一啲嘅年糕湯咁、 個湯係咪用嗰啲牛骨 熬 出嚟？ 係啦，熬到白色嘅，係啦係啦。咁就會食一個年糕湯啦。咁有啲嘅屋企咧，仲會放餃子添嘅。 嗯， 係啦。咁啊，即係好似元寶咁樣，或者係一個福包咁樣嘅意思。 餃子元寶，係 啦，有少少似係就算日本都會食嗰、那個魚腐嗰個袋咧，好似個福袋咁樣咧， 係啊，係啊，那個、腐皮咁樣， 腐皮咁樣嗰個咧，都會係有即係異曲同工之妙。 其實都幾似嘅，即係我哋中國人咧就會派利是啦，咁、我哋個利是就紅色嘅，咁日本咧就會派白色嘅利是嘅、白色啊利是嚟㗎嗰個係啦，咁日文就叫做 otoshitama， 咁即係年玉啊，即係一年咧開頭嗰、那個好似一塊貴寶啊嘛，一個玉啊、所以叫年玉咁樣 otoshitama， 咁韓國係咪都係？是不是白色定是红色的呢他们的利是 他们都是白色的。是啦结婚啊各样东西都是用白色去做的。是啦咁而同埋呢他们都一些的所谓的习俗其实跟我们很相似的即是过年都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啦。咁、尤其是他们聚在一起都有个更加多的意义就是因为他们要拜祖先啦要做祭祀啦。咁通常祭祀就会预备很多食物啦。咁不同即是大家都会去整个食物以前就说新铺仔要辛苦做啦。但现在就先进了很多有些可以外卖啊。可能佢個奶奶冇咁講究嘅話、 奶奶自己做啦。 係啦，咁可能奶奶加啲屋企嘅女士，大家一齊可能整少少，跟住就外賣少少。而家都有㗎，有得外賣㗎、即係無論你泡菜有得外賣，煎嗰啲煎餅有得外賣，係啦，咁可能。各個家庭都唔一樣啦，咁大家聚埋一齊咧就食嘢啦，可能玩唔同嘅遊戲啦，咁樣咁都會有呢啲嘅活動咯。 必食咧就頭先你講個篤固係嘛？ 係啦係啦。 咁佢仲有冇嗰啲例如係泡菜都會食啦，前菜咁食啦，仲有啲譬如人心雞湯啊，又或者係嗰啲韓式嘅。是不是叫壽司啊？那些都叫卷物呢？ 那些飯卷 是啊，是啊， 其實呢各樣東西都有得吃的、而通常呢如果韓國呢還會多一樣東西我們平時呢咪都拜年呢都會吃很多瓜子啊那些什麼糖冬瓜那些、那些不同的食物的韓國都有的他們有一些叫做韓果或者叫油果 係啦，咁都係啲特別整出嚟 嘅， 係咯，都係用一啲麵粉啊、小麥粉啊， 即 係 國仔嗰啲 friend 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係一啲唔同嘅韓式嘅傳統嘅果子，我哋可以咁樣講啦，係一啲果子，咁通常都會啲人都會用呢啲嚟 serve 嚟嘅人啦，甚至乎係都會去買去送禮嘅時候，都會買一大盒咧，好靚唔同種類、唔同形式嘅嗰啲嘅韓國咧嘅禮盒咧去做送禮嘅。咁就我哋係中意食送曲奇啊嘛，我哋中意食曲奇啊、朱古力啊咁樣。但係佢哋咧都會送一啲比較傳統啲嘅可能韓國啦嗰啲油果啊嗰啲嘅傳統嘅小食嘅禮盒啦。咁有啲人咧就如果係有啲錢啲或者可能送一啲比較再名貴啲嘅嘢俾長輩嘅話，有啲人會送健康食品啦，系啦，甚至乎送韩牛咯，韩国 嘅牛， 冇错，系一盒 韩牛啊， 系你系想象唔到，我第一年去嘅时候咧，我见到 韩牛系点啊，即系佢 一个盒咯， 雪花牛肉咁样， 卷卷卷卷卷咁样，好多雪花咁样，成盒 set 咁样送俾佢嘅， 俾佢哋做 BBQ 咁样噶。 或者可能你屋企嗰陣嗰幾日都會成日都屋企煮飯啊，可能燉牛骨湯啊，或者係做一啲有牛肉或者可能煎嚟食啊都有㗎。係啊係啊，即係食法就 呢個都幾特別喎，即係我哋唔會去街市斬一盒雪花牛咁樣就送禮。 佢哋嘅禮盒咧同我哋唔一樣，我哋通常就係集中喺曲奇同埋朱古力同埋糖啊、花生之類啦，最多咪面咯，係咪先？而家 長壽面 係啦，長壽面進化到咁樣都係一啲食品啦。但係喺韓國咧送禮嚟講咧，除咗我啱啱講話新年有啲嘅韓果啊、啲小食之外咧，有牛肉啦，有健康食品啦，呢啲之外咧，仲會你有時喺超級市場你會見到好多有午餐肉啦， 一 個盒裡面咧有十一盒午餐肉啦，兩支油啦，咁樣一個 set 啦， 即係嗰啲係叫做過年 package 喎， 冇錯，或者係送禮，通常中秋同埋新年之前都會見到好多呢啲場面嘅，甚至乎咧個盒裡面仲有啲咩嘅擺放咧，就係有啲可能會有油順劑，嗰啲叫咩護髮素同埋洗髮水，或者可能一個即係沐浴嘅妝啊，成個 set 咯，幾支咁樣咯，係啦，因為佢哋咧有一種意味咧，就係咧我送呢一樣嘢俾你咧係一個祝福，而一個比喻就係咧我希望你來年順順利利，呢一樣嘢都係喺佢哋咧。搬屋咧 ，housewarming 嘅時候咧，買嘢上去人哋嗰度咧， 都係送洗頭水咁樣， 送洗頭水啊、廁紙啊咁樣噶、一卷卷嗰啲咯。 如果喺香港送，好容易俾人覺得嚇、你咁寒酸嘅 你有冇搞錯咁？但係其實韓國唔係㗎，韓國咧我哋試過訂過幾多？我哋就90卷廁紙去一個朋友。 90卷啊？ 係喎，擺曬喺，因為我係佢係喺 housewarming 嘅時候咧，咁通常咧就一係就問對方 咁可以堆個廁紙山出嚟喎，你哋 係啊。我哋買好多廁紙俾佢，因為佢話佢已經收到好多嗰啲咩油順劑啊、洗衣物油順劑啊，或者係嗰啲護髮素啊、洗shampoo 嗰啲嘢。咁佢就話：你哋唔好再買呢啲嘢嚟啦，我真係過期都未用曬。咁我話：咁好啦，我哋照顧你tissue 嗰部分、廁紙嗰部分啦。因為佢哋都係噶，你掹廁紙咪咁樣好順嘅，其實都係一個比喻嚟嘅，就是、希望你搬咗間新屋啦，或者可能我新年嘅來年一年啦，希望你順順利利嗰只咁樣嘅意味咯，係啊， 攞字字都唔會窒計喎。 所以其實佢哋咧唔會話因為你送 tissue 咧或者送呢樣嘢而覺得係你寒酸，係呢樣嘢係佢哋嘅 祝福嚟 嘅， 即係有少少寓意喺度。 係啊，即係送一啲係好實際、好你用到嘅物品，係啦。咁當然啦，你話我會唔會送俾長輩送廁紙？咁你就唔會啦，係啦。都睇下係咩 長輩就譬如頭先嗰啲 健康食品、 雪花牛啊、韓牛， 係啦， 仲有啲例如係人心啦，係嘛？ 係啦，人心嘅套裝啦。咁同埋咧有時你講起人心咧，有時有啲 set 咧係好好嘅，又有靈芝啦、人心啦，同埋一啲高冬菇啊。 哇！ 即係有啲 聽到都補啊！ 即係都係嗰啲同一類差唔多類別嘅一啲嘅產品咧，都會 pair 埋一齊。係啦，咁所以而家嘅禮盒裝其實好多選擇嘅。 哇！韓國嗰度過年咧都幾多呢一類型咁樣嘅傳統嘢喎。 係啊係啊係啊！ 燒燒炮仗，叭叭會唔會㗎咧？ 炮仗就冇啦，佢哋就少通常就一係煙花咯，又佢哋會而家都拖睇個煙花或者係煙火節啊呢樣嘢，係啦咁樣咯，同埋都佢哋都好講禮貌嘅，同埋都好講都好中意把口裡面都口甜舌滑咧，中意通常喺新年啊期間或者各樣嘅時間咧，都會係以祝福為主咯，希望你即係多福啊，新一年咧就能夠係啦，多福多壽啊，係啦，類似啦，係啦，所以佢哋都會有一句説話咧，就係比起其他嘅説話嚟講咧，你永遠都淨係聽到嗰一句嘅啫，係 咪？ 係啦，咁如果你想學咧，其實咧就好簡單嘅，咁 係咪㗎？你嗰啲好難 嘅，哎呀，好簡單㗎咋，我自覺得，咁其實喺 一句嘢就係話，Say Hey Pop Mani Pada Say 哦 ，Say Hey 咧就係新年 ，Say Hey Pop Pop 就係福啦。我哋嘅 福 就 係 福，係啦 ，money 就係好多 ，man 咩啊 ，money，man，money 係啦，咁我哋 say hello money 係啦 ，padu say 哦， 哇最難呢個 pa pa padu padu say 哦 ，say hello money 下都 say 哦，哎呀 差唔多啦，係啦，因為咧通常 好難啊， 因為通常咧喺唔同嘅廣告宣傳語啦，好多藝人 say hello 簡單啲得唔得㗎？有冇啲 short form 㗎 ？say hello money padu say 應該係最簡單嘅， 最簡單添， 係啊係啊係啊，咁因為佢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話希望你新年可以收到好多福，系、啦，或者可能接到好多福嘅意思，系、啦，所以其实喺新年嘅期间咧，呢句嘢好啱用噶，系啊，买下口乖咁样咧，即系去唔同嘅地方都买下口乖咧，就好有用。 你讲多次啦，你讲多次。 咁、如果新年嘅话，就同大家讲一句 ，Say Happy Money Part Three 哦。 好啦，今日唔该晒你，我唔学噶啦，好，拜拜。 拜拜。 出嚟啦，就是、最后嗰四个字啦，头先啦， 愿留住你， 有马国明同埋谭嘉仪， 晨光追踪三十一。 呢、这个时候有罗启新 ，Cousin， 早晨，早 啊， 早啊， 诶，同你拜个早年咧， 好啊， 诶，新壮力健，我祝你啊，鼠年 龙马精神，步步高升，万事如意啦， 出入平安啊， 使唔使俾啲我咁啦？ 呢个 TV 31啊，港台电视31节目就多人睇，今晚有咩好睇？ 就今晚咧就是、中国故事5喺呢个晚上8点播出嘅咧，就是、叫。舌尖上的外卖啊，即原来咧呢一个中国啊，而家咧经常叫外卖嘅人咧，已经超过有3亿噶啦。 哇，咁人口多嘛？ 系啊，咁啊即系加上佢嗰个风潮啊，大家咧即系喺竞争方面咧，你去叫外卖咧实在太多选择啦。因为你知而家又话要连打边炉啊个炉啊咁样咧，都热辣辣咁送上嚟咧，真系啊几得人惊啊！ 去到咁样噶啦。 诶，咁唔单止添啊！而家咧，即系速递员啊，即系外卖速递啊，佢系多达700万嘅，即系接近香港人口啊！你谂下，全香港人口都系做速递吓，咁、样啦。咁而家咧就系、是、有啲朋友咧就话，即系点解咧佢哋要做咁多外卖咧？佢因为而家嗰啲譬如喺上海咁样，餐厅租金越嚟贵啊！如果单靠堂食咧，根本维持唔到个生意啊！咁所以咧就开拓呢个外卖市场啦。咁仲有，咁而家外卖咧佢开始上云端啦。 系啊， 咁啊，北京已经成功咁样咧，就系、是、试用无人车送外卖。 咁 即系 嗰架车。 是啊，即是他会自动定位啦，跟住之后会上埋楼去你屋企门口，跟住你可能有啲嘢俾你。 连架车都可以上埋楼？ 是啊，即是里面，即是他一架好似一个餐车咁，但他要自己行嘅。 咁佢嚟到我咪立埋佢架车啊？ 哇，你估下得唔得啊？唉、人哋嗰啲 机械人咁样。 咪喺中国。 咩地方冇 CCTV 啊？ 啊，咁啊，留意今晚呢、這个中国故事啊！ 是啊，咁同埋咧迟下啦吓，不过就有啲担心嘅，有无人飞机啊送外卖添。 哦，即系 你 头壳 顶嗰度咧有一碗热粥咁样飞 收嘢， 收嘢唔该咁样吓。好啦，咁啊跟住咧去到呢个晚上日常八点半啦，梗系会同大家讲下啲过年食品啊、年糕啊咁 样。应下 节系啦。啊、又用呢个水磨啊柴火蒸嘅年糕咧，咁啊蒸出嚟咧会咩味道嘅咧吓？ 喂，呢个系咪喺西贡嗰度噶？ 系啊， 系啊，系啊，呢个都几著名下噶， 系 好有特色咁噶。 咁啊，另外咧就有即系譬如以前咧细个咧好中意食呢个油角啊，同埋一样嘢咧，我到今时今日咧我都唔知点解佢个名系咁。 烧烤酒， 胡虾 啊，胡虾 系啊，即系佢我可以胡虾系只虾又唔系、啊，咁佢啲胡丝咁样揸埋一个。 似蝦 咧，咁啊又唔係哦。胡蝦以前我哋細個就係、是、佢蝦我，你蝦我咁嗰啲即係胡蝦啦，即係 胡鬧啊。 係啦，咁啊跟住咧就亦都會講下影人戲事啦。呢、這個環節咧就會介紹一套電影叫做《肥龍過年》啊、即係好中意咧過年啲賀歲片咧就龍過雞年啊咁。今次咧就揾阿甄子丹扮250磅嘅肥警察。其实喂，咪即系洪金宝， 系啊，呢啲系好节目啊，留待今晚嘅港台电视31，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全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增加至830宗，当中重症病例有177宗，死亡病例25宗，分别是湖北省的24宗和河北省的1宗。在河北省的死亡个案，患者是一名80岁沧州市南皮县市南皮县人，曾经在武汉探亲，居住2个多月，回去南皮县之后出现胸闷、呼吸困难，需要入院隔离治疗。由于他患有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的疾病，抢救无效，前日死亡，经评估之后确认为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疫情嚴重的湖北省，為了防範進一步疫情蔓延，全省一律取消旅行團，大中小學延期開課，招商活動亦都會暫停。中國財政部宣布緊急下撥10億元人民幣補助資金，協助湖北防控疫情。印度當局澄清，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印度護士並沒有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而是感染中東呼吸綜合症。較早的時候，印度一名官員說，大約100名的印度護士接受檢測，當中一人證實感染冠狀病毒，又說這一名護士已經接受隔離治療。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現階段不構成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說，深知道中國的疫情出現人傳人，但是相信現時仍然局限於親屬以及提供照顧的醫護範圍，已經向中國提出建議，避免疫情進一步擴散。他承認世衛對新型肺炎所知的仍然不多，因此每日每分鐘亦都跟進住中國呢一次爆發，已經向中國提出防範疫情進一步擴散的建議，預計陸續會有個案出現，但是期望中國適當措施短期內有效。到了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繼續向來自不同地方的嘉賓推廣香港，並且出席世界經濟論壇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及與荷蘭首相等會面。林鄭月娥在活動《香港之夜》的對談環節中，強調香港經歷困難時期，但是特區政府會致力捍衛香港賴以成功的優勢，包括法治，她對香港未來充滿信心。林鄭月娥已經完成在達沃斯的3日行程，她說今次行程豐富，所接觸的人士都對香港持有非常正面的態度，十分樂意繼續與香港加強聯繫，令到她深受鼓舞。 他会在当地时间24号早上离开达沃斯，25号早上回到香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以及有几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7890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38亿3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8元，是升2.4，美团点评101.5，跌1.1，中国移动68.9，升9毫，友邦保险83.25，升4.5，中国太保28.7，升1毫，阿里巴巴213.6，升2毫，中国平安94.25，跌2.5，小米集团13.2，跌8仙，中国人寿20.55，跌1毫，中国海洋石油12.86，跌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3，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7，澳元0.685，加元1.313，新西蘭元0.662，人民幣6.937，英磅對美元1.312，歐元對美元1.106。日經平均指數報23815點，升1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60.74美元，賣出1561.2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各区嘅隧道咧，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噶。喺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啦，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咁另外今日咧系农历新年嘅除夕啦，港铁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系会提供通宵服务噶。电车中区嘅半山自动扶梯同埋行人道啦，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去到凌晨嘅3点钟。部分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啦，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或者系改道行驶噶。喺路面方面咧，亦都有封路措施噶。喺港岛啦，下昼嘅4点开始，铜锣湾嘅唐街同埋部分嘅告士打道咧系会封闭噶。咁另外另外，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的。在九龙方面，旺角的花墟道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的。由现在至到听朝的8点钟，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和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的一段太子道西支路是会临时封闭的。在下午3点的开始，观塘的福宁道和福塘道亦都会封闭。下午的6点开始，黄大仙介乎龙翔道和凤德道之间的沙田坳道亦都会封闭的。在新界方面，上午的11点开始，上水的新宫街和部分的新康街是会封闭。下午的4点开始，元朗部分的康业街、喜业街、宏业东街、部分的宏业南街和强业街都会封闭的。在下午的6点开始，屯門的天后路、新合里和部分的紅牆路、新安街和興旺街都會封閉，荃灣的啟康街、啟智街和部分的海霸街和沙咀道都會封閉。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带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 真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哇，芭比翻嚟啦！ 系啊， 系你好啊！ 我的享乐时代就交俾阿芭比林慧同我哋分享下啦。 我准备咗 internet 同银包噶啦。 系咩？ 咁紧要啊，小朋友。 银包都系需要噶，今次讲呢样嘢 系咪？ 不过唔系用钱咯。 哦， 好，请讲。 今次嘅体验咧就系唔需要花钱嘅，但系我谂可能好多香港人都体验过，但系就算你体验过咧，都未必有我呢次体验咧咁得意嘅。 系 系啦，嗱，我自己咧就唔系亲身体验嘅，因为我就未到我，啊、因为讲紧咧就系换新嘅智能身份证啊。 哦， 系啦， 诶系，依家换到几时都唔知道啊？ 依家好似换到五七。至五幾，我都冇留意，因為我帶人哋去嘅，其實係。 啊，不過我有睇嗰啲嘅電視當中咧又或者係我哋收音機都會嘅，就嗰啲嘅政府宣傳聲帶或者係影片咧，有講話換新嘅智能身份證咧，就話你去換嘅時候咧，你可以帶埋60歲或以上嘅長者一齊去嘅，咁、就 哦 係去換嘅。 我見過 Chilam 帶住阿嘉燕姐嗰個啊嘛， 係啦，冇錯啦，就係嗰只啦。咁啊，就變咗佢哋又唔需要話等，哇，等到佢嘅邊一個年份咧，佢先去換啊。 係啊，係啊。咁我其實咧就係偶然之間咧，因為我媽媽嘅一啲以前的朋友咧就喺外國翻咗嚟，咁就講起話佢哋其實想去換證，咁於是咧即時我就上網去查啦，咁其實政府嘅網站咧都已經有好多嘅文字上嘅指引嘅，咁就可以俾人咧即時上網登記咗先啦。 預約啊？ 係啦，嗱，除咗預約咧，以前咧就預約就已經好方便啦，就有個時間，咁你去到就即係可以即刻做嗰個證件啦。咁而家咧就再多咗個步驟，就係你原來咧預約嘅時候咧就可以填埋申請表，咁到其時咧你只需要出示翻。佢會俾個 QR code 你嘅，咁你出示翻你如果有留電郵就係會 send 咗 email 俾佢提你啦。做一日，如果冇的話咧，咁其實咧你就係、是、都係用翻你嗰個預約嘅編號啦。咁、你去到咧，咁我初初就諗啦，我始終都未去過呢一種咁樣嘅智能身份證嘅換證中心啦。咁因為佢零零細細一個叫做換證中心嘅、因為以前唔係噶嘛， 即係唔係人民入境事務處啊，即係嗰啲 唔係嘅，佢真係零零細細有個地方叫做換證中心， 喺入境處嗰度搞埋噶嘛， 係啦。我以前都系一路有个咁嘅概念嘅，咁而且个气氛好严肃啦，咁亦都大家即系轮住嗌名就去对资料啊呢样嗰样咁样啦。 几严肃，唔通好缤纷啊嗰度？ 我今次去系真系觉得好缤纷，我话你知。 系咩？ 系啦，点解我咁想分享咧？就因 为位于个地点喺商场。 嗱，我今次去嗰个系嘅。 哦， 佢系一个商场入边嘅其中一个地铺嚟嘅， 即系租用嗰个地方。 系啦，佢租用一个都几大嘅地方，几意想不到，因为我对面就系茶餐厅。好得意， 方便 啊、我觉得 听你讲到好似影贴纸相咁容易、 我真系有呢个感觉，我话俾你知。我入到去嘅时候咧，首先咧初初会好担心唔识嗰啲流程啦。咁、但系我估计因为咧而家换紧嘅年份咧都系啲长者嘅级别比较多， 成熟型嘅市民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安排咗好多嘅人手咧去招呼同埋照顾啲长者， 即系长者中心都有电脑培训姑娘啊嘛。 真系咁嘅感觉，我一入到去咧，明明系我。我已经即系个样都唔系长者啦，佢照顾埋我。 系 Auntie， 你换证啊？ 咁跟住我就唔系我，系我后边嗰几位老人家咁样。跟住即时咧，有人嚟扶佢啦。首先系，跟住咧， 佢企唔稳咩？做乜要扶 啊？但系咧，真系好关顾咯。嗰件事系，即系一入到去，即系学阿鹏仔话斋，好似长者中心咁，即系欢迎咁。 有好多姑娘嚟啊！ 有幾位男士啦，咁然後咧就著曬制服咁樣啦，好有禮貌就教佢去排隊啦。基本上完全唔需要我嘅存在，我初初諗住佢哋又唔識 do 嗰啲 QR code 啦，又唔識填資料，可能睇唔到啲字啦，我就諗住我去啊嘛。 佢哋可以做到即係叫做一對一咁服務咩？ 係啊，真係可以多人到咁喎。 咦，咁犀利！ 但係換證嘅人都唔少嘅喎，講緊我起碼咧嗰日嗱入門口嗰一下真係一對一嘅，因為佢哋要去處理嗰個電子碼咧係有困難嘅，我相信。咁嗰個人手比較多啲啦。到佢哋咧入到去等嘅时候咧，都不停咁有人照顾佢哋嘅。例如系咧， 照顾咧， 有冇茶水啊？我想问下。 我未至于嘅。咁首先会有闲聊嘅环节啦，好笑噶。我见到佢哋倾。 等啲长者放松心情先。 系啊，真系好 relax 噶，入到。 同你 check 下嚟。 系啦。 咁其次咧，就系咧，当佢其实有个显示屏咧，就系话俾你听几时到你嘅。 系。 但系咧，因为通常啲长者咧都未必 有個意識去望啦。咁佢哋好好過，逐個走嚟問下有冇呢一個編號姓乜嘢嘅，幾多位一齊嚟換證噶咁，然後並且就會扶埋佢起身，帶埋佢入去。嗱、哦，咁我呢個已經 好服務喎、啊。 係啦，我已經覺得首先人手非常充足啦。 係咯， 而且 今時今日 咁，而且個節奏亦都唔趕，因為平時嗰啲好趕，喂，快啲啦，到你啦，到你咁樣啊嘛。好松动，非常之咁 relax 嘅，真系，我见大家都好开心。 但系佢入边嘅嗰个中心嗰啲装修啊，又或者佢嗰个嘅陈设系 同你平时嘅政府部门嘅陈设系差唔多嘅、嗯，差唔多嘅。咁于是我就谂啦，啊，咁应该出边就可以轻松啲入到去，应该要严肃啲啦，系嘛？啊，点知入到去仲开心， 仲开心。 入到去嘅意思系咩啊？ 影相嗰啲位啊？ 系啦，嗱，咁你通常咧就嗌到你个丑号咧，其实你如果填好晒表格咧，咁就等嗌名，嗌完名。拎住你个手号就入到去就准备咧就系打指纹啦，同埋要影嗰张相噶啦嘛， 系身份证噶嘛， 系啦，冇错。咁我入到去咧，咁初期时都觉得啊，因为我以前咧我影身份证嘅经验咧系好严肃嘅，而且咧你自己睇唔到自己影出嚟嗰张相啦，亦都唔知道我可以点拣啦咁。咁于是乎咧入到去咧，咁因为老人家咧佢哋一来行动就慢啲啦，咁二来咧因为我又带三位嘅长者去咧，佢哋都需时嘅。咁喺期间咧我就因为佢以前的感觉就是密封式的嘛，你不会看到对面的嘛。现在就不是的，现在是开放式的。 式 哇 即我看到你在影相，你看到我影相。 没错，而且呢开放式除了看到也不隔声。啊嗯、我就那天有成我想都十几个 counter 是同时运作的。啊哦、当我在等我这边箱的时候我就听到后面呢真的很开心的。因为我后面呢就是坐住一个伯伯。那个伯伯很明显就不是非常之对镜头敏感嗰一种啦，咁、于是咧，对面嗰个姑娘咧非常之风趣，哇，好靓仔啊，伯伯你真系，诶、哎， 即系好似氹紧啲老人家开心咁样。 然后咧，我隔篱咧嗰个嘅即系想等紧阵嗰个，哇，好似去咗主题乐园，系真系好开心噶，咁 即系好似有个主题。公園嗰啲人物出嚟同你影相咁， 張相咁樣啦，咁嗰種感覺完全唔係你以前攞身份證嗰種感覺咯， 即係好得歡樂咯， 幾好喎聽落去。 咁然後咧，我又聽到我後邊個婆婆咧，因為佢咧就係、是、你知啲老人家有時咪中意電髮嘅，咁個電髮都比較蓬鬆啲嘅感覺。 咁扁嘅頭啊？ 咁因為咧佢嗰個相框嘅位置咧 有限啊， 係有限嘅。咁佢就要令到佢頭髮整齊之餘咧，咁又要即係可能要平復少少啦。 咁佢點做啊？ 嗱，咁於是乎咧。那个职员非常之咁温柔，企起身，婆婆啊，你使唔使要顶夹啊？我哋咧无限量供应噶，真系 无限量，我夹晒个头度啊！ 佢话原来咧系有 菠萝头， 系有免费提供橡筋同发夹噶。 哇、哦，谂得几透彻啊！ 橡筋同发夹真系唔使免费提供。 啊、但系你有冇谂过，你去影身份证会有人话我可以帮你夹只夹，而且我系可以提供俾你先？ 有冇发蜡啊？嗰啲有冇准备定啊？有啲人中意 gel 头嗰啲咧？ 嗱，呢一个我就冇问，因为我估应该唔会人喺嗰度 gel 头，但我见到一样嘢，我觉得仲神奇，我见到个反光板， 系我要唔要反光板啊？要唔要打翻光子块面啊？ 我实在真系忍唔住啦！ 喂，呢个系美颜嘅工具嚟嘅，喺影相上， 我就问帮我哋扮紧整嗰个哥哥啦，我话哥哥，我真系忍唔住问你，点解你后边有块反光板咧？咁跟住佢话。系啊，我哋会用，哇，唔系嘛，真系会用，点用啊？咁佢话原来咧，因为有啲人咧个眼镜或者咧个头发可能比较稀疏啲嘅，咁、以致到咧头顶个眼灯 反光 射落嚟嘅时候咧， 地中海或者光头 头壳顶啊，系啊，反光啊， 系啦。咁佢话咧，原来咧喺呢个情况底下咧，佢哋职员咧都会咧出嚟协助咧，就系打一打个反光板咧、而令到你嗰张相咧，你个头顶 就唔会拧啦， 就唔会反光啦、 就个头壳顶就唔使反光啦， 唔系头顶有角，系头顶反光 嚟互相抵消嘅。原来嗰个反光板系， 原来打落块面度添， 都会可以。佢话原来咧，你只要咧要求佢哋协助。佢哋系可以尽量配合你，务求影到你满意为止。系啊，跟住我就问啦，咁其实咧可以影几多张噶？跟住佢话， 我谂三次啊。 系无限 无限咁多钱， 影到你满意啊？ 系 唔系 啊 嘛？ 我见到我对面嗰个影咗九张， 即系你影完一张，你可以过去睇。哦，呢张我哋 keep 住先，我哋再影多几张。 好唔赶时间， 系啊，真系。所以你话系咪完全同你以前传统嗰个攞身份证嘅概念好唔同啦？ 好似我哋影 poster 咧，影完之后就行翻去 Raymond 嗰度睇。啊，呢张几好、啊。 你唔使行添啊，因为个屏幕系对住你。 哦，系啊。 系啊，你可以拣。原来 佢哋仲要唔使行添。 我实在系忍唔住，因为我实在觉得咁得意嘅，点解周围嗰啲气氛同埋即系大家嘅 咁唔似一个政府部门咧做紧事。 好轻松。咁跟住我就问佢啦，我话其实咧呢啲证件相系咪唔可以笑嘅？因为咧其中一个长者咧、哦、听到隔篱咧咁开心嘅时候咧，佢、嗯、系一路影忍唔住笑， 即系一路影一路咔呀， 因为其实真系好好笑嘅嗰一下。 但系又好少可见过人哋啲证件相咧系。咧嘴大笑咁样嘅喎， 咁我问嗰个职员咧，佢话系可以笑嘅，原来 微笑， 但只能够系啦，只能够微笑， 系、哦、咯，你冇嚟哈哈笑咁啫， 系啦，就唔可以哈哈笑。 咁去影之前你要留意一下，练习定个自己最靓嘅微笑先。 系、啦， 喂，多谢阿 Barbie 呢个分享，即系如果真系有幸轮到我去换嘅时候，我就好放心啦，真系有姑娘陪啊。 カラオケしたいなと君が突然言い出す街は夜を始めたばかりめんどくさそうな顔を作ってみたけど本当はすごく嬉しかった人混みかき分け公園通り抜ければやたら派手な電飾のボックスぶきらぼうな声で部屋番号告げられ二人きりで部屋に入る僕が歌うラブソング真面目に聞いてる寂しげな横顔忘れられぬ思い出重ねてこぼれそうだよずるくてもいい代わりでもいい君の寂しさの一番近くにいたいいつか僕をいつか僕を本当に好きになるその時までそばにいるよ君が歌の途中で突然泣き出して僕は何も言えなくて取り残された伴奏と泣き声だけが狭い部屋に響いてた。ごめんという君の震える肩を抱き防犯カメラに背を向け濡れた頬を指で拭ってそっとキスをしたその時まで そばにいるよずるくてもいい代わりでもいい君の悲しみの一番近くにいたいいつか君がいつか君が本当に笑える時が来るまでそばにいるよ 这位哥哥来自平井坚的 302号柜位 是啦 可 以去啦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看看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在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那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那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啊，小白，我哋嘅听众朋友系啊何婆婆， 早晨何婆婆， 早晨各位。 系 爷爷，小白哥哥， 系你好啊！ 诶，预祝你新年快乐，鼠年行大运， 系身体健康啊，何婆婆。 啊，大家咁话，我有只钻石老鼠啊，所以觉得好开心。 咩叫钻石老鼠啊？ 因为我 个 孙 咧 属鼠 啊 嘛， 哦，哇，系咁啊，所以诶，你啊当佢如珠如宝，就好似 钻 石一样， 钻石鼠咯，叫佢做， 钻石鼠几大啊？钻石鼠， 啊，钻石鼠今年啊，应该系十一岁啊， 哇， 佢鼠未出年啦，鼠未出世噶嘛， 少年人嚟噶啦，十一岁都 吓，系啊，读就嚟读六年级噶啦。 系咁啊，我知道咧，你今日打电话嚟呢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做嘅点唱就唔关啊阿钻石鼠事噶，系咪啊？应该关你个大女事。 系啊系啊，系 啊，我个大女咧，我都唔知等咗几多年，好似冇遇到呢个人，点解啱系诶？ 嗯， 诶，正日生日又啱系年初一，我都好似冇遇过。 即系听日咯。 系啊系啊，所以好高兴咯，好开心。 啊，听日系大女嘅正日生日， 今日又系年初一啊。 系喎， 咁啱喎， 真系啊，双重喜庆啊，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 喂，不过依家出面个市面，大家惊啲病菌啊嗰啲咧，会唔会影响咗你啲拜年大计噶？ 我谂到少少啦，都唔敢去得太过远啦。 嗯。系， 多少少，就饮餐茶咁啦，同啲亲戚。 系，你自己出去外边走动啊，去街嘅时候都注意、啊，要戴口罩、啊。如果要保护自己， 我哋成家人都买定咗好多口罩翻嚟， 拎定嗰啲酒精搓手液出街、 啊， 成日捽。 系啊系啊，都有，唉、我哋都好惊呢、 這个。顾住呢个健康啊，注意卫生啊。好，咁啊，俾你讲下你大女听日生日，咁有冇话啲要帮佢祝福一下啊佢嘅生日？ 有，我首先向你哋啲主持人咧祝福你哋咧新年身体健康，新年进步，出入平安先。 系、哎， 多谢 我 婆婆， 你哋同你拜咗新年先。 系、哎，多谢。 咁而家同我女讲咧就系、是、阿女啊，你听日生日啊，我好开心啊，因为我唔知等咗几多年，好似未等过啦，新年就同你生日正日一样嘅，所以特别开心。同埋咧，我生到你咧，我觉得好幸运啊！你好锡我，好孝顺我，同埋好照顾屋企啲细佬细妹啊！知道个个需要啲咩嘢，你又会买啲嘢翻嚟啊！照顾佢哋真系好好噶，你系 好少可以听阿妈讲话。哎呀，我真系多谢你俾我生你出嚟， 通常调翻转，多谢阿妈你生我出嚟。 哎呀，好有趣啊，婆婆你系我诶，仲系咪仲？系咪仲有一位亲友你想点唱噶？ 系啊，我个细嘅细女个先生，即系个细女婿，佢又31号又生日嘅呢个月吓，咁、所以我又顺便又 初七 祝佢生日快乐咯吓。 系咪同住得远唔远噶佢哋？ 同你 同一个区啦，同一个区啦， 好近啫，香港细 系咧，咁啊可以啊，一家人啊喺呢一个嘅新春期间又有咁多两个，起码都两位嘅屋企人咧就生日，咁啊可以多啲聚会啦， 系啊，可以。因为互相来往都方便啲，咪同一个区。 嗯，咁你拣咗首歌都真系相当之应景、哦。 系啊，我拣一首咧、啊，本来咁样就我女就要送嗰首，送翻转头送嗰只咩真的爱我俾我，我而家我唔使啦，你平日嘅行为都系真的爱我噶啦。 咪系咯， 我而家送翻首咧，嚟喜气洋洋，大家一齐都咁开心，喜气洋洋。 好啊，好啊，一齐有份听啊！多谢你啊，何婆婆， 多谢晒何婆婆你嘅电话， 多谢多谢， 好多谢晒，拜拜，身体健康，拜拜。 齐鼓掌，歌声放金马开，心唱请鼓掌，齐鼓掌，歌声唱金马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于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祝你，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洋溢四方。齐高歌。 今晚啊，年三十晚，听日迎接大年初一，希望大家咧，听众朋友都系有呢一种喜气洋洋嘅感觉啊！ 希望大家鼠年嘅时候，个个身体健康啦！ 好，我哋初三见， 拜拜。